再作決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霧，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炎熱，下週初期有驟雨，雨勢有時較為頻密，雨風勢頗大，氣温就較低。而家嘅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及薩美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東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3至4級，初時沿岸有薄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薩美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稍後轉吹東北風達6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東南風4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會有零散狂風驟雨同埋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北風2級，能見到2200米，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到5000米，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3級，澳門吹東南風1級，能見到7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這一節華南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3916點，升614點。標普500指數報4287點，升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報7.847，日元130.86，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1，人民幣6.628，英镑兑美元1.246，欧元兑美元1.05，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94.06美元，卖出1894.8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疫苗的安全性呢，在国际和香港的数据都是肯定的。这个 Omicron 不是流感，不是随便感染了就没事的。我们希望呢，是利用这样的阶段，好像疫情少退下来，但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快点去接种，快点去帮自己，维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喺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6:09，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喺星期五今日咧就已经嚟到4月29日嘅时候啦，咁啊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同各位听众咧咁啊相遇啦，啊真系。好耐咧冇朝头早嘅时候用相遇呢个词，突然之间谂到嘅时候，讲出嚟都有啲诗情画意嘅感觉，或者系老土嘅感觉。唔好讲呢啲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身边咧的而且确有好多朋友，我哋需要好好地关心，无论系考 DSE 定还是在职嘅朋友，点解话只系喺屋企做好家庭份内事，成日保持住家人健康都已经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责任。所以咧，我哋需要咧就系不断关心身边嘅人。你有冇谂过，其实努力咧，如果你偶尔嘅努力，其实你就会一直都唔会成功。好简单嘅啫，放弃只系需要一秒钟嘅事情，人生就系咁样噶啦。你需要坚持，你需要做到成绩咧，就唔系需要一秒钟，而系需要可能你一辈子嘅时间。所以我哋身边咧都有好多人咧，我哋系应该多啲鼓励佢哋，因为佢哋咧正在行紧一条啱嘅路，佢哋正在用紧佢哋嘅生命同埋时间去到做紧一啲嘅坚持，一啲好嘅坚持，一啲可能甚至乎系服务紧大家嘅坚持。如果你身边有呢一类型嘅朋友，多啲咧就同佢倾下偈，令到佢觉得啊，原来佢自己做紧嘅一啲事情啊，系值得鼓励嘅，系值得嘉许嘅，系值得咧我哋俾掌声嘅。我哋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咁呢个社会就会迎接多啲好嘅正能量啦。时间嚟到早上6:11。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都是酷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3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现在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 谁都知不可一次放低，是旧情人关系，谁不知这一转眼已经跟你失去默契，一声声好吗多么虚伪，真相却不想提，失恋这孤单的身世，你无需估计，如果不舍得失去对方，旧日为何不讲，注眼光逼我倾诉近况，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看，都不敢自我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是欠缺爱情的拥吻，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借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 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都不敢奢望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似是欠缺爱情的拥吻，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即若你不能自救， 你张智霖，多谢关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近年咧就越嚟越流行饮用碳酸水，即系 Sparkling Water。你哋有冇听过呢一种所谓嘅碳酸水系对健康有益，而且仲话可以帮手减肥添？我自己咧就冇试过啦，不过亦都有听过营养师话，碳酸水咧的确系有利排便。提神醒脑，同埋可以控制体重。不过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市面上有唔少有味嘅碳酸水。呢啲碳酸水其实咧已经添加咗糖分，反而咧系不利于健康噶。所以大家选择嘅时候咧，就要好好咁样睇清楚嗰个营养标签啦。营养师就话，一般嘅碳酸水咧，其实真系有几个好处噶。首先它可以帮助排便，本身我们饮水已经可以解便的了，不过碳酸水就有成分可以帮助排便。营养师就说了，曾经有一项研究将长期卧床容易便秘的患者分成饮水和饮碳酸水两个组别，研究就发现原来饮碳酸水的群组使用泻药的频率明显降低了，便秘的情况亦都减轻了。推测因为身体有气体进入的时候会产生压力，刺激到肠胃蠕动，所以饮碳酸水确实是对排便有明显的作用的。另外碳酸水有醒脑提神的作用，营养师说，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累，所以饮水补水其实是可以提神的。如果是用碳酸水的话呢，因为它有气泡，所以呢提神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更加大增的了。其次碳酸水亦都可以帮助控制体重。相信大家都试过大热天时的时候总是会好想喝一啖汽水或者是含糖饮品。不过这些饮品糖分好高的，是市民普遍致肥的原因之一。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试下用碳酸水取代汽水等等的含糖饮品，从而帮助减肥控制体重，亦都避免因为摄取过多的糖分而致肥。另外碳酸水能够增加饱足感，那即是说未食嘢之前个胃已经好像晾住晾住，那你的食量自然都会减少一点啦。 最后碳酸水亦都可以帮助养生护身。头先都讲咗啦，如果系含糖饮品嘅话，糖分就高，容易致肥。营养师就话啦，肥胖好多时咧都会伴随埋三高、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嘅问题噶。所以如果由今日开始唔再饮含糖饮品，用碳酸水嚟取而代之嘅话，除了帮助减肥，其实都可以促进健康的。不过大家如果真的想试试喝碳酸水的话呢，都要留意，因为市面上很多不同品种的碳酸水。建议大家记得在饮用之前看清楚营养标签。注意的是到底它有没有含有人工调味剂或者钠质。如果有的话，那它就不是纯正的碳酸水了。对于我来讲，我暂时就未有试饮碳酸水的冲动。不过今朝听了这么多资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沉迷饮含糖饮品的人呢，就不妨可以试下饮用碳酸水取而代之，可能对你的健康真的会有益处的。点都好啦，均衡饮食，多食一些对自己健康有益的食物，多饮一些对你身体有益的饮品，那你自然可以活得健康又长寿啦。 愿你亲的说，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但梦醒眼时，低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一时，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想整理，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含纸。无论你住所里不是正也，还是你爱我知。人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字每加深意，分分钟接近你。只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 ，WiFi 冇网络，微信爱情凭念你连结。无论你住所里不是正也，无视你爱我知。但你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会加深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望一望大中午出面已经是6点24分了，星期五的时间天文台都告诉我们知道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今天就33度最高气温，新界还要再高多一两度，明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天晴炎热是不是真的代表天空上面的云可以俾我哋咧就望下星星咧咁样，因为其实咧呢一个月啊，去到五月份嘅时间啦，都喺天空上边咧有唔少嘅天文现象，即系可以俾我哋望一望啊，睇下会唔会见到呢啲嘅流星噶噃。今日29号啦，其实4月22号晚上都已经开始噶啦，咁啊直至到咧就系五月中旬左右。有天琴座流星雨啊，踏入四月份嘅时间已经见得到啦。仲有咧就系宝瓶座流星雨都会相继登场。高峰嘅时间咧就总共会有50粒嘅流星啊闪耀我哋嘅天空啊。天琴座流星雨将会喺4月14号至到30号咧就出现嘅。最高峰嘅时间咧就4月23啦，虽然就过咗，不过嚟紧嘅时间咧就一样啊，会有第二啲嘅流星雨嘅宝瓶座流星雨。至到咧就5月28号为止咧，就一样会有嘅。咁啊，比天琴座流星雨仲要高出咧，就系30几粒添。咁啊，每小时高嘅高峰期啊，吓，场面更加系壮观。其实咧喺5月6号啊，咁啊下昼4点钟左右啦，咁啊天文台建议最佳嘅观察时段嚟嘅，不过下昼4点钟啊未必睇得到啊吓。5月7号嘅凌晨2点至到4点钟，咁啊亦都咧就喺嗰个本地啊观察条件啊属于普通嘅，所以咧最紧要系咩咧？就睇下呢一个天时，到时可唔可以 fit 到我哋去睇下呢一个嘅流星雨啦。 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再遇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之外，握着手。 九分，希望大家咧今天都会 OK 啊吓。二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有白卷号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静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朝早十一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及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问答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表示，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亦都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食环署提醒餐饮处所负责人，在紧接的长周末切勿松懈，必须严格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等规定和指引，相关顾客亦都需要遵守各项防疫规例和限制，包括疫苗接种、群组聚集和戴口罩等的规定，以助疫情持续放缓和阻止疫情反弹。食环署发言人表示，食环署会在未来的长周末继续加强巡查，并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对违反防疫规例的餐饮处所和若干表列处所的负责人、员工和顾客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涵盖电子烟、加热烟产品、草本烟和有关配件的吸烟修订条例星期六起生效，到时将会禁止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者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违者可以最高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卫生署表示，辖下控烟酒办公室将会开始执行新法例和进行巡查，并因应投诉进行调查和采取执法行动。根据条例，任何人不得将另类吸烟产品进口香港，包括当作包裹或者是货物运入，或者由入境旅客携带入境。携带有关产品进入香港的旅客，不论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否供个人使用，都需要向海关呈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上星期在华盛顿和全球财金领袖举行过多场会议，接触过几百名财长、央行行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68岁的格奥尔基耶娃的症状轻微，目前在屋企隔离，遥佢工作。佢之前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已接种加强剂。佢正遵从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相关指引。据报，格奥尔基耶娃在会议期间和加拿大财长方慧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等有密切接触。拉加德在3星期之前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跟着天气消息，本港的今日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期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 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最近多了朋友讨论抹面的时候用面纸定是用毛巾，究竟怎样选择好呢？ 面纸呢，你都要选一个真的很特别是柔软的，但是面纸呢一般来讲呢个吸水性呢没有毛巾那么好。它那个分别是这样，因为它是纸，它要做到吸水呢它就没有那么柔软。其实最好的拿来是抹汗又好啦，清洁又好啦，那其实呢用布的物料呢是一定是最好。 要学习怎样呵护你的幼嫩肌肤，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嚟到朝早6:36嘅时间，咁啊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先。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呢係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呢都会去到大概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㗎喎。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呢就係炎热。咁下周初咧就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嘅，风势又颇大，气温咧就较低。咁现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朝头早同大家睇完天气之后啊，咁啊，白元浩打俾你，梗系打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系咪好惊咧？最后一秒先听到我电话咧？ 哦，呢啲梗系唔惊啦，系咪？ 我想话俾你听，都要你礼拜一咧，问一问个 I T 科技人 吓、做咩啊？ 因为咧，我琴日咧。咁我电话无端端轻机啦，轻咗，即系揿咩仔都揿唔着，即系冇反应啊。咁我谂住最传统嘅方法，梗系熄机，然之后再开啦、 哦。我试过系熄唔到机， 系啦，系啦 ，exactly， 系啊， 熄唔到啊， 等佢冇电咯。 啊，唔系，我琴日用咗另外一种意外方法啊。 系咩啊？ 咁嗱，咁跟住咧。传统譬如以前啲电视机咪拍佢拍佢咁样， 吓系啊系啊系啊，咪、有雪花就拍下佢嗰啲嘛。 但系智能电话你唔敢噶嘛， 吓 咁我咪熬佢咯， 吓 咁熬下， 即系求签咁熬佢啊。 系啦，哇揈啊揈揈咁熬佢咧，跟住咧佢又冇乜特别反应，跟住我唔知点样，总之喺揈又熬又揿嘅当中咧，唔知点解揿咗个唔知咩掣， 吓 跟住咧叫做 emergency call， 哦， 跟住个电话响。好大声，咁我见到咁样，跟住佢个倒数写住321咁样噶嘛， 跟住咧爆炸， 嗰个弊家伙唔系啊，我惊佢突然间帮我报警啊， 哦、 emergency call 嘛，跟住佢个下边有个交叉， 吓、 我即刻揿停佢， 吓、 停咗咧，最后两秒真系好似嗰啲拆弹专家咁样，最后两秒剪咗条电线，砰熄咗啦，咁然之后咧上面就出翻嗰个可以熄机嗰条疤啦， 哦，哇，一天光晒会见到条疤。 一天光晒，即刻熄咗佢，因为未好想佢出现啊嘛，即刻熄咗佢，摆喺度。然之后咧，我隔咗大约10分钟到咧，尝试开翻部机。我已经谂住咧，诶，使唔使即刻去嗰啲专门店嗰度问一问睇系点样？咁我唔理，开咗先，开翻。冇嘢，一切如常。好啦，咁跟住咧喺度问啲朋友，喂，点解会咁样啊？跟住佢就第一句就，诶，你梗系冇最 update 嗰个新嘅 iOS 啦，咁样。 咁我咪 update 囉、 啊、 update 完之后呢弊家伙啦，嗱、那个版面冇嘢啦，那个版面唔同咗啲啦，即係有啲即係你用嗰、那个嗰、那个界面唔同咗啦、 啊、 算啦算啦，适应下啦， 咁、 啊、譬如今朝就係咁样啦，收你个嗰、那个、WhatsApp 嘅时候呢，点解平时会有声㗎嘛，咦冇声嘅，仲要迟咗啲喎，咁跟住当我发现嘅时候，我用朝早起身，我用手机听电台㗎嘛，咁咪迟少少，迟咗三秒至一分钟㗎嘛，咁跟住咦我觉得唔对路，点解我听到主题曲你都未搵我嘅，跟住我再望一望，咦唔係喎，你啱啱我 WhatsApp 到喎。 哇，你系咪先兆嚟㗎，呢个即换电话嘅先兆啊， 我觉得係。 系咯， 因为我呢个系上两代啊嘛。 哦，咦，咁系真系差唔多时间咯，同埋即系随住政府嘅消费券，有啲人都话消费券一出咧，就我嚟俾大家换嘢，嗰啲电器又小气又剩。 但系我连下一期即系咪下一下几年嘅消费券我都用咗啊嘛，今次买嘢。 咁大手笔啊！ 咁但系用咗啊嘛，咁但系咧都系嘅，即系又系嗰个都市传言咧，嗰啲手机啊，其实佢系冇事嘅，但系佢系内置咗啲程式咧，话俾你听，两、年你一定要换，即系嗰啲都市传言都唔知真定假 啊。系啦，我都唔敢咧喺度讲话自己个电话一定会冇事啊，定系点样啊？其实咧都好难讲啊，有阵时嗰啲手机嗰啲咧，你碰啱可能你，我成日都话手机都讲缘分，你碰啱呢个手机，你同佢缘分好咧，佢又好襟好听话噶、哦。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同什么手机最有缘分呢？最有缘分。 好久之前那些啊，就 是了。就是大牛大牛龟那些这样呢。 啊、 因为那些你想想那阵子的电话你几可是坏才换呢？ 是 啊。你觉得 outdate 不追不上潮流你才换的嘛。 以前的电话呢就是重要是你觉得个样不靓仔呢可以换壳的嘛。 是啦、啊、是啦、啊啊。那现在嘅電話你要點樣呢？因為佢壞咗你換，即係奇怪，個科技越嚟越行得前咧、但係佢壞嘅速度係快過以前。咁究竟係以前係好啲啊，定還是而家冇咁好呢？因為照嘅嗰個科技係越嚟越好嘅時候，應該係耐用啲噶嘛。 哦，我又試下扮嗰啲 I T 人咧，答下你呢個問題。 係、好喎、 啊。通常咧嗰啲電話，而家咧嗰啲電話其實係好襟嘅。可以點樣比較呢？例如我個電話呢就有得上網啦，有自己張 SIM 卡啦咁樣。例如我仔仔都有個電話嘅，即係我以前舊嗰啲電話啦，唔用啦，咁我就攞俾佢用啦。佢入面冇 SIM 卡嘅，一定要 WiFi 先上到網。而且呢佢有啲 app 呢，譬如嗰啲網上睇片嗰啲 app 啊，上網嗰啲本身嗰啲應用程式呢全部我 close 晒嘅。即係佢真係淨係我嚟俾我搵到佢咁樣嘅啫。好啦。佢嘅电话咧，佢真系可以四日都唔插电，性能运作良好。但系我嘅电话咧，我就发觉，即可能啲电又去得快啦，啲程式又成日可能又 jam 住，有呢啲咁嘅感觉咧，我就觉得其实电话咧系襟嘅。不过佢需要做嘅工作咧实在太多。如果佢都好似以前嗰啲电话咁样，其实好他条嘅。以前电话边有上网噶、啊？最多咪 send 嗰啲咩同台 SMS 唔使錢啊，隔離台五毫子就仲係呢啲嘢嚟噶嘛以前，咁跟住你佢冇咩特別嘢做嘅時候，咁佢咪佢咁得閒咪唔會壞唔會病咯？ 哎呀，咁啊真係弊家伙啦！如果照你咁講，而家咪好興嗰啲咩 slash 啊斜槓人生啊嘛， 係啊， 一個人要做幾樣嘢， 係啊， 咁即係話如果做多過幾樣嘢嘅人咧，係命短啲咯。越做得少嘢就会命长啲、哦。即系我一生人只系打一份工、做一个工种嘅啫。咁你就可以身体健康。如果你话我又系广播员，我又系演员，我又系歌星咁样，你做多几样。咁啊，真系要留意身体啦。 系啊，你都要保重啊！你仲要系导演啊，仲有咁多编剧啊。 我系咪应该尽快退休，等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咧？咁 系啊，要谂计啊！呢啲即系呢个 I T theory 啊，唔用喺人上面噶我哋。 好啊，好啊。 好，郑南仔经过。 好，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既然剛才又講開流星雨啦，六點半鐘之前咁啊，同大家睇埋咧就係有關太空嘅一啲嘢。啊，百科全書入邊你揭下揭下，你就揭到啊，即係關於登月嘅嘢喎。啊，第一位登月嘅朋友咧，去到即係登月意思就係真係踩喺個月球上面啦嚇。佢用左腳第一次咧就係踏上月球灰色嘅土地。嗰幕咧咁啊，當然係激動人心啦。佢一句嘅名言叫做：呢個係我哋一小步人類文明嘅一大步。然后另外一位咧叫做艾德林咧，亦都喺几分钟之后就登上月球啦。好啦，其实月球嘅感觉会系点咧？咁啊，根据佢形容翻嘅时间就非常平静，一啲都唔慌张。当太空人到达呢一个冇之前未有人类去到嘅地方嘅时候，佢知道必须保持冷静、谨慎，并且咧就准备好应对一切突如其来嘅事件。咁第二位嘅太空人咧，佢搭上去嘅时候咧就有少少嘅恐惧啦。好啦，至于咧就系嗰啲咩太空人喺太空舱入边点样瞓觉啊，各样嘅嘢咧就嗰啲就唔再讲啦。但系咧好奇怪嘅，月球上面咧我哋记得佢哋系有用到啲好似吉普车，原来月球上面行路并唔方便嘅，尤其着住啲咁笨重嘅太空衣。咁当其时阿波罗15至到17号探月飞船都安装咗咧嗰啲叫碌啊。好阔嘅太空吉普车，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时速嘅14公里。阿波罗17号登月嘅时间，太空人咧就驾驶住呢啲吉普车就行驶咗35公里嘅，所以咧真系人类嘅文明咧都系厉害噶。最早期嘅太空衣咧，其实系点嘅咧？早期嘅太空衣就分为三层，而且每一层都系好厚噶。最入边嗰层咧就系一件紧身衣，装有控制身体活动嘅装置。第二层就由好多嘅管道咧去到构成噶。呢啲管咧就引嚟一啲譬如系冷水嘅循环啦，防止太空人咧就感觉得到太热。最外面一层咧就非常结实，能够保护太空人喺太空安全嗰度行走嘅。啊，嚟紧啊，亦都话到咧，就会有好多唔同新嘅太空科技啦，或者关于太空嘅探索嘅。我哋即管又睇下，到时咧，人类又可以将我哋嘅文明写到去边一页啦。 你幻想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吻我不可一世从无情感都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你解释，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到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kiss to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大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索，可翻滚可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 早上嘅时间咧不厌其烦同大家睇睇天气啊，点解咧啊？天晴，大致天晴啊，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酷热。市嘅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噶噃。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咧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咁啊，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点啊不厌其烦同大家睇睇天气咧。咁啊，见到天气热啊，所以天文台咧就啱啱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 虽然早上嘅时间啦，咁都特别提醒咧各位嘅听众啊，咁啊一定要咧就系好好地啊补下水，咁啊热嘅时间咧就揾个地方咧就唞下暑啦吓。朝早嘅时间咁啊6:49有我哋嘅职场 KOL 讲下行山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咁啊讲下行山，咁啊电话旁边接通咗咧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啊 Sunny Sir， 早晨 Sunny， 你好啊小白，今日介绍得比较有中气喎， 梗系啦，因为咧即系星期五啊嘛，星期五咧咁啊大家都应该即系啲中气又翻嚟啦啊，虽然咧就星期一二三四咧工作辛苦，咁但系星期五啊见到家乡，见到家乡个人咧特别起劲、哦。啊、特别起劲嘅即系咩咧？嗱，你有气有力，最好嘅就系等你介绍啲行山路线。 系，仲要终于即系可以吓，你、多两个朋友行山啊！ 系啊，咁啊、开始放宽咧，咁啊当然系好啦。最好就系咩咧？最好就系政府快啲同我哋讲，喂，连呢一个口罩都唔使戴啦，咁样咁啊仲正、啊。 诶、好似话第二阶段有机会吓、 啊， 有机会 系啊。 再放緩翻落去咧，就可能真係可以啦。 冇錯啦，咁啊，譬如我而家室外做運動咧，都要戴口罩啦。我尋晚都已經遇到個問題，就係咩咧，都可以分享埋、就係我原本諗住落街跑步嘅。咁啊，我住嗰啲村屋啦，咁啊咁住村屋咧，嗰、那個警覺性有陣時會低啲。一落到街嘅時候，啱啱一出咗屋企樓下嗰個門，一出去嘅時候咧，啊，好似漏咗啲嘢，就係、是、漏咗個口罩。咁啊，即刻翻上樓啦，咁啊攞個口罩，但望一望個口罩。你知呢幾日咧好鬼熱啦，再望望出面個天，唉，好熱、啊，又戴住個口罩、啊，跑兩下都濕曬，於是乎我就放棄咗跑步啦，咁樣。咁啊， 我以為你放棄咗口罩啲，原來放棄咗跑步。 放棄咗跑步，因為咧戴住個口罩咁樣做運動咧，係嘅，即係好多調查都話，對嗰個含氧量啊 ，blah blah blah blah 咧，冇一個特別明顯嘅影響，但係真係唔舒服啊嘛，係咪先？ 啊，都系噶，即系呼出口气咧，自己又闻翻咧。 系啦， 同埋即系跑起上嚟换气就好辛苦， 好辛苦啊！咁啊，所以咧，我都好相当期待啊！咁啊，可以就再次咧就喺街上边唔戴口罩跑翻步，咁啊最好咧就有阵时咧，哇喺跑翻长啲，好似以前咁样，哇咁啊真系操翻 fit 个人。呢排咧都唔系 fit， 呢排都 fat 咗好多噶啦。 哎，唔好话你啊，我都系啊，我近排我哋开始又操练翻行下啦。咁啊，两三个同事一齐去行下，哇，个个都好辛苦，啲同事好乖嘅。 啊， 唉，算啦，我哋照戴住试下啦。咁因为我哋如果往后再开翻班咧，而佢冇改善咧，我哋都系要戴口罩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我哋试啦，哇，试完之后咧，个个反应都系一致啊，打定个字十，无论头头尾尾个啊，因为前两日都比较热啲， 系啊， 人又湿啦， 系啊，嗰啲闷热啊， 水啦。咁后屘我哋又谂咗个方法啦，即系好似我哋今日会介绍我哋行西高山一样。 哦，好啊，好啊。 系，我就得搵啲路线嚟试下啦。咁我哋走去试咗西高山。 嗯。 咁西高山点样去咧？咁大家去到呢、這个山顶广场就得噶啦。咁、中环又有车。 嗯。 啊，到地方都有车去到山顶广场。 山顶缆车咁啊，好似迟啲有新嘅山顶缆车啊嘛。 哎，我好期待啊。 系啊，因为有个顶啊，个顶可以睇风景啊。 就其实唔知道可唔可以有个旧嗰架咧。 啊。 即系第一代嘅，摆喺博物馆里边啊，大家可以特别怀缅下。咁嗰啲山顶广场有架旧嘅电车咧， 系 摆咗喺度咧，啲人可以入去怀缅下，睇下啊，以前旧嘅嘢系咁啊，咁样。即系人大咗咧，就可能中意睇下旧嘅嘢嘅。 系啊，搵翻回忆噶嘛。哎，不过唔好讲呢啲，我哋讲翻西高山先。 西高山嗰段路咧，呢段系非常简单。 系。 咁我落车冇耐就转左，就是、个叫做。小山啊，應該噏到頭上邊，等我哋再提翻個名嚇。 好啊， 咁啊，呢段路上山咧，全部都係樓梯級。啊，咁啊， 樓梯級係咪好事先，阿 Sir？ 樓梯級就真係，我哋上次有講過，好多之前咧，我哋有講過點樣上樓梯咧，係一個小技巧。 嗯。 放鬆只腳，一步一步慢慢咁上。 係。 即係好似啲業績一樣嚇、啊，一日儲一個聽眾啊，咁啊十日有十個聽眾咁咧、 啊， 就如此類推，一路咁儲落去，咁、 聽到都開心啊！儲業績。 上到西高山之後咧，咁嘅好處就係可以啊，開始新一年行翻新嘅景象咧，可以望曬成個香港島，等大家喂你哋望下，我哋香港仍然都仲係好靚嘅， 係仍然相當繁榮啊！ 啊，咁可以睇翻呢個西高山啦，咁啊來回咧就約莫兩個鐘就得噶啦， 係來兩個鐘，咁啊走嘅時候喺邊度走啊？ 沿路折返就搞掂啦今次。因为我哋之后睇下量冇行啦。 嗯。 又想试下登高感觉，所以我哋试下呢一个。 嗯。 天朗气清嘅情况之下就好啦。不过留意返啦，天文就好似话嚟緊呢。呢个礼拜都好似有雨 啊！系啊，咁啊，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啦。其实西高山嗰边咧，啲山路会唔会都可以四通八达，又辣到其他地方咧？ 会噶，咁所以我哋同啲即系听众讲，第一次唔好咁辛苦啦。 嗯。 啊，试下啲简单啲嘅，哎，提翻大家吓，如果当时个限聚都系四个嘅，记住四个四个、哦。 系啊。 真系唔好多、哦。啊！最近我见到啲明知地就放啲相出嚟，哎，点知原来系旧相嚟噶？哎呀，我仲捉佢啲，原来佢话旧相，哎呀， 旧相嚟噶，系啊！啲明 DJ 摆上网嗰啲，冇戴口罩嗰啲，一定系旧相嚟，好小心噶。 唉，咁啊，大家唔好误会啫。 系啊，不过西高山咧，其实本身我见都相当之多人中意去嘅，因为咧第一嗰个，其实西高山个牌咧，我记得系咪嗰啲几年又整过，我觉得个牌好似靓咗喎。 系靓咗好多啊，成个木牌咁噶。 系啊系啊，成个木牌咁样，咁啊当然就打咗蜡嘅木牌啦。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都相当靓仔嘅，咁啊大家就可以去下呢个地方啦。但系如果你话系西高山呢度咁多楼梯嘅，咁我喺行山鞋方面其实需唔需要特别谂啲乜嘢？如果我行楼梯个技巧上面，其实用行山足又系咪好啲咧？ 诶，想其实就冇乜嘅，我觉得。咁就一般嘅一般达人士咧，咁我哋成日登山杖都系讲过啦，向前推进噶嘛，即系推进嘅。 嗯。 咁你上嘅时候咧，你个情形就似你行楼梯，你会扶会扶栏杆定系唔扶栏杆嘅？ 哦，系。 系啦，就系个分别呢度啦。诶、哎，如果你会扶栏杆嘅，咁你咪带咯。 嗯。 啊，我平时行楼梯级，我都可以唔使扶嘅，咁你咪唔好带咯。 嗯。 啊！呢、這个就好因应个人而异嘅，咁成日会问我哋啦，系咪一定要做呢样嘢，一定要做嗰样嘢，就唔系嘅，又按个人嘅体能啦、身体需要啦，冇错，用咗登山杖咧，系会减轻你个菠萝盖嘅压力嘅，但系变相咧，其实你个训练又会少咗，啊，我哋习惯咧就通常唔会依赖太多工具先， 系， 咁、啊、你唔好整亲啦，一路用自己四头肌即系大嘅菠萝盖，最上嗰个肌肉够强壮就得噶， 嗯。 诶，咁啊可以讲多少少点样去增强呢嚿肌肉？ 诶、哎，好啊，我啱啱想问你，点样可以整大啲嗰个四头肌？ 系人哋唔知道我哋夹咗稿嘅啦，即系冇夹过稿。你要搵咗个背脊咧，就背住埲墙，做叫卧蚀嘅动作。 卧蚀， 即系似我哋叫做系模影凳。 模影凳，哦， 系啦， 系黐住埲墙咁啊，慢慢坐落去系嘛？ 坐落去，跟住咧就会30秒做一set。 嗯， 系即系一次啦，咁啊可以做3至4次，咁啊已经好足够噶啦。 嗯，一日啊？ 哇、哦，系啊。 哦，一日3至4次就够噶啦。 诶、欸，呢、這个慢慢嚟嘅，一开波初哥啊嘛，大佬你 系累积啊嘛，业绩咁啊累积啊嘛。 系啦，慢慢做嘅，咁当然之后咧可以做一啲深蹲啦，提腿啦，即系我叫 high stepping 嘅动作啦。 系， 咁当然我哋听众们太耐冇做运动，一开波嚟咧。可以试下呢、這个，咁我就通常建议人哋冲凉前咧，你系蹦住嗰个喺浴室蹦墙，深蹲坐低落去，即系呢个叫卧蚀， 系， 好似模型凳咁嘅，咁啊一可以30秒咯，跟住再如此类推，加多少少10秒加上去，久而久之咧，這个肌肉咧就会强化咗，但系你呢个动作就唔会整亲自己， 系。 啊！记住咯，菠萝盖唔会超过自己脚尖，咁就为之计。你估？ 菠萝盖唔好超过自己脚尖，即系就算我练啲少林功夫扎马，咁其实又系咪都系个菠萝盖又唔好超过脚尖，咁又叫做会好啲咧？ 诶，扎马应该再深，即系个屁股再深进啲嘅。 系啊，我见以前睇戏嗰啲咩少林寺嗰啲戏咧，仲要下低摆支香喺度，要等支香烧完你先可以休息噶嘛。 哦，咁你睇得啲明星片太多啦，咁残忍，呢个线脚好大镬喎， 系啊，都辛苦啊，即系功夫系需要练噶嘛，系咪？咁啊， 冇错。 西高山咧都四通八达嘅，咁啊，总高咧就系494米啦，咁啊，附近都有好多嘅山啊、山路啊，都四通八达。始终港岛嗰边咧啲山路都系四通八达啦吓，咁啊，如果大家上到去嘅时候咧，不妨就吸多啖靓嘅空气，咁啊行多两步路，其实都可以连接埋呢一个嘅港岛径嘅，咁啊大家就可以喺周末嘅时间啦，咁啊去到呢个西高山咧，好好地休息一下，咁啊呼吸新鲜空气。不过记住都要望清楚呢一个咧就系天文台啊有关落雨方面嘅消息先，落雨就唔好去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先，拜拜。 多谢你，拜拜。

子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时间，咁啊，欢迎听众打开收音机嘅时间咧，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亦都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见住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生效啦。咁啊，出边暂时26度，不过咧天文台都预计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如果好似即系之前呢一两日嘅时候都发觉个天气咧都系一啲闷热嘅，咁啊，既然都天文台又再特登啊，用酷热天气警告再警示我哋嘅时候咧，咁啊大家要注意住户外嘅补水啦吓。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啊 ，Toby 都喺度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先同我哋望一望咁啊星期五嘅早上交通消息方面系点啦？ 好啦，先讲下交通先，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提一提大家嘅喺荃湾嘅海盛路。 嗯、 海盛路咧而家就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海盛路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咁揸车朋友咧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咧，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噶啦，龙尾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呢一段咧都开始车多啦。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咯。 哦，都几好啊，只系爆水管咁。 系、嗯、啊， 冇办法啦。 系啦、啊， 系咪、那個？我哋都唔想爆水管 嘅。系啊，希望快啲复修。我啱啱听 Didi 讲咧，佢话成个荃湾区系冇咸水啊，因为 系咩？ 系啊，咁样爆一爆，佢就屋企都冇咸水用啦。 系， 咁啊，希望快啲复修好啦。 系咯、啊，咁、冲刺麻烦啲咯。 系啦、啊，你系咁倒啲淡水都好烦啊。 系啊，咁、啊、如果你话屋企系得长者嘅，咁又想冲刺嘅时候咧、嗯，你仲要长者拎住咁大桶水去倒咧，其实都辛苦。 系啊， 又危险咧。 系啊，扇一扇都好大镬噶。 系啊，好大件事。 系啊，好大件事啊。咁嗱，不过咁啊，小白有啲好嘅嘢咧，就同大家讲下啦。 系 嗱，听日咧就系4月30号啦，星期六。 冇、啊、错。 知唔知有啲咩特別嘅嘢啊？ 就係、是、星期六咯，大家休息咯。 啊，係啦，大家休息啦。另外咧，都講一講啦。原來咧就係、是、Mirror 嘅成員啊，姜濤生日啊。 哦。 咁咧，所以咧佢生日嘅情況底下咧，佢嗰個 fans club 咧，就包起咗全線嘅電車。 哦，係啊。 係啊。咁所以聽日全港市民搭電車咧係唔使俾錢嘅。 全港市民需唔需要話一個某一個年齡界別啊？定還是係男女啊？ 你任何人都得㗎，你就算唔係姜濤嘅 fans， 可能即係都得，都可以搭到。 哦系啊， 系啦，全港即系都可以搭免费搭电车。 咁、哦、啊，生日快乐先啦。咁但系即系最主要就系大家就可以喺听日咧，就透过呢个机遇啦，就可以免费乘坐呢个电车， 系啦， 无限次乘坐。 系啊，无限次啊，咁、哦、样咁啊，希望呢、這个因为呢个 fans club 咧，就希望大家呢个社会咧可以传递啲爱心啦，同正能量咁样。咁、嗯、啊，希望透过呢个生日咧，就系大家都开心啦，好世欢腾。 咦，咁佢哋嗰个出发点都系好嘅，即系希望传递一啲嘅正能量。 系啊， 咁啊，亦都。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咁又唔会话将啲金钱咧就纯粹放咗喺做一啲嘅买礼物上边啊咁样，咁叫惠泽社群，其实某程度上睇、嗯，我觉得又一件好事啊。 系，其实我谂有时偶像啦，都未必系想收到一啲礼物，可能反而你做一啲对社会有 用的有意义嘅嘢， 系啦， 佢嚟的呢份礼物会更加有意义。 系啊，我谂 我哋又受惠咧。 系啦，我谂大家都开心啊，真系。 咁我计划听日出港岛先。 系啦，咁啊可以搭下电车免费啦， 系啦，游下电车河。 系啦，可以游下电车河啦，同埋。呢个系第一次咧，民间自发咁样去包起电车，即系之前咪有试过免费搭电车嘅， 系啊，冇错。 但系通常都系啲公司啊或者啲机构咧，系去即系包起佢嘅。 系 咁，今次系民间自发咁俾钱去包你啦，咁、哦、比较特别啲。 都叫做开咗个先例啦，就原来民间都可以咁样咧，就提供呢啲免费嘅电车服务嘅。 系啦，咁咪几 希望多啲有心人啦。 系啦，希望多啲啦。 咁港岛嘅居民咧就开心啦。 系啦，哇，日日唔使免费唔使钱搭都几好啊。 系啊，如果可以包埋呢、這个，譬如巴士啊。港铁啊， 系啦，即系不过冇得咁贪心。 船啦、啊，其实渡海小轮，譬如我包起一程 天星，嗯， 系啦，咁啊尖沙咀去中环咁样，因为都系其中一条咧就最多人乘坐嘅航线啊嘛。 系啦， 咁啊，如果系嘅话，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 系啊，同埋个价钱又唔系太贵啊嘛，即系个同电车差唔多啊，天星小轮咧。咁我谂个费用可能差唔多啦。 系咯， 咁样， 嗯， 系啦。嗱，不过另外小白今日咧再讲另一样嘢咧，就关于巴士啦。 系， 就系咧嗱，嗰日我记得阿 Didi 咧就最近同你讲过有个九巴咪有个 环保巴士 啊，你咁记得系 单层嘅绿色嘅环保巴士，咁好似有几多架唔记得咗添，十几架 我都唔记得咗有几多架啦。咁但系就绿色咁啊，正式咁样喺嗰个社区嗰度咧就系运作啦。咁咧另外啦，除咗九巴之外咧，原来城巴同埋新巴咧都有一架新嘅全港第一架双层嘅电动巴士咧，今日开始启动，系启动啊！ 我记得上次 Didi 讲咧就话双层咧就仲未到，九巴吓， 九巴 双层仲未到，咁啊单层就已经咧就运作咗，就系喺弥敦道即系往美孚尖沙咀嗰条路线嘅六号线，系啦，咁而家呢个新巴就呢个双层就已经启动啦。 系啦，佢其实佢系城巴嚟嘅，佢会摆落城巴嘅车队度用嘅。 哦，明白。 咁咧呢一架车咧就会系黄色啦，咁样，咁另外会有少少蓝色喺度，咁咧就系象征住电能啊，同埋零排放，咁所以咧就系蓝色嘅。 嗯。 咁呢架车咧就系第一架双层巴士系电动啦。 系。 咁其实上年十月已经嚟到香港噶啦，咁啊通过咗一啲嘅测验，即系一啲检测啊。 系。 咁之后咧就正式今日开始就启动噶啦，就会启用啦。咁、哦、不过咁，佢啱啱今日开始用啫，但系佢未正式投入去服务市民住今日佢只会喺个社区度游走，咁啊负责可能试下啲路啦，同埋收集下啲数据咁样先嘅、 哦。 所以今日咧，各位市民有机会喺条街度会见到呢一架双层电动巴士，但系咧、就未有得坐嘅。 系，咁佢有冇话几时有得坐咧？ 嗱，未有啊，就系咁咧，佢就会同大家之后就会公布噶啦。如果系投入服务嘅时候，暂时就未讲几时会去有得坐啦，但系你会见到咯。 哦，好啊，我都期待住啊吓，因为好想知道咧，就系电能巴士，譬如而家嗱26度酷热。天氣警告生效緊嘅時候咧，佢入邊嗰個空氣嘅流動啊，舒唔舒服啊？有冇差電啊？而家差電好緊要噶嘛？ 係啊， 係啦，跟住有啲咩特別嘅措施啊？個外觀啊，個感覺係點？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到啲電能嘅巴士俾即係乘客嗰個舒適度係點樣？ 係，其實有機會親身坐一坐咧，就應該更加感受到所有嘢。即係咁睇新聞講咧，都冇乜意思啊。 係啊，應該落去彌敦道嗰度坐一坐六號巴士先。 係啦，六號配綠色嗰個巴士其實都幾巧喎。 get 嚟㗎，係咪 get 嚟㗎？ 唔系 get 嚟噶，呢个讲下啫。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今日贵安啦，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即刻要揾阿 O 问一问先，系咪好热啊 ？O， 喂，唔系啊，几舒服喎、啊。 系，我见酷热天气警告、啊，嘘声咁样。 哦，可能喺广播度又有啲凉风啦、啊，咁啱得咁巧啫。咁啊，点解酷热天气警告呢？因为睇到咧，其实天气都系正嘅，咁啊蓝天白云都有，不过烟霞亦都有啊吓。通常咧啲烟霞咧就好似一个网咁样啦，笼罩住香港啦、啊，咁所以可能就焗少少，咁啊令到大家真系热啲啦。咁、但系嚟紧礼拜六日应该会洒几阵雨嘅，咁啊我估计今日都有机会有骤雨啦，可能洒完雨之后咧。啊！大地又變得涼快翻， 希望啦， 就 OK 啦， 係啦。 禮拜六日大家唔想落雨，但係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即係一至五咧就天空放晴，禮拜六日咧總係要棘棘地嘅咁樣，即 係 總係有少少咧啊，又話文説啊，又話有個風啊將近形成緊，又話啊會擦過香港啊成咁樣啦、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又要上翻天文台嘅網站多啲去留意，咁你又會知道天氣嘅變化。詳細天氣俾小白講講先啦，好 啊。好啊，不過你都唔使咁心灰住啊。我哋先望一展望嗰句先，展望、 啊啊、 明日即係星期六，大致天晴，不過都係炎熱。係、 哦、 啦，咁起碼唔使落雨， 起碼好天先啦、 啊。係啦，冇錯。好啦，睇下呢個天氣先，唔該曬。 好、 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霧。咁啊，出邊等阿歐都話見到啲好似有啲煙霞喺度，冇錯啦，就沿岸有霧。日間酷熱，咁啊，市區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咁啊，吹微風啊，咁啊，吹唔散嗰啲熱嘅空氣啊，呢個都有啲弊翳啊嚇。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雨及炎热，下周初咁啊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亦都颇大，气温较低。而家咧就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生效紧啦吓。咁啊，今日大家咧就一定要注意住补水。咁啊，去到啲热嘅地方咧，就尽量即系搵个地方唞下气，咁啊行埋一边，咁样就自己休息下。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空气方面就好啦。咁啊，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我哋亦都咧就搵到个嘉宾啊，讲下大笪地。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我哋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嘉佳哥，早晨，早晨， 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我今日想同阿佳哥咧，就即系听听佳哥讲下呢一个地方。就是以前呢我哋都会叫做大笪地啊咁上环啊或者荷里活道一带啊。咁我亦都呢睇过一啲嘅文章呢就话到喂以前呢不如即係嗰一带嘅地方呢叫做平民夜总会啊又话系咩第一个香港有开发住人嘅地方啊。喂都几多古仔喎佳哥。 嗰、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个古仔呢你要留意先第一件事。係因为呢英国人攞咗香港岛。 是 发展香港岛之后呢多了很多的记忆 是 或者是 文字记录所以呢就先出来的。其实你说那段时间新界旺不旺是一样旺的。 哦 一 样旺 的。一样有很多东西的。不过没人记录的嘛。 哦 是不是有虚的嘛那段时间是不 是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要留意这件事。好啦那段时间英国人拿了香港岛之后呢那就是要大就是起很多屋啊。 嗯 做好多嘅基礎建設啦，咁、要吸引好多人嚟住啦，因為嗰啲人我哋做工人噶嘛， 係啊， 做生意噶嘛，咁於是乎咧就吸引咗好多嗰啲咩咧四邑人、五邑人落嚟香港，咁佢哋住喺邊度咧？大部分咧就係、住喺今日咧荷里活道嗰邊一大嘅地方。 哦，以前嗰度都係一個小山坡啊，定係係？ 点解会拣咗嗰度开多人住咧，或者系嗰度开发先咧、 啊？ 因为嗰度有个山头，嗰、个山头就系当年英国军队占领咗香港岛，喺嗰度扯军旗、扯国旗， 系 嗰、个山头。嗰、个山头就 系 今日咧，我哋叫有条路上去嘅，就叫做水坑口街。水坑口街嗰、个山头削平咗啦、 啊。 早期咧就系一个早期咧，即系英国人嚟嘅时候咧，系军营嚟嘅，临时军营。 系 好啦。英军搬咗之后，那个空地就系大笪地。 哦，就即系既然有个空地出嚟啦，咁啊，大家就不如喺嗰度，好似啲新界嗰啲墟市咁样啦，大家聚埋一齐啦，咁样。 系啦，即系佢嗱，日头啊冇乜嘢嘅，夜晚就开始多人啊，喺度活动啦，附近因为好多人，嗰啲华人喺度住啊嘛。 啊， 咁啊咪喺度活动咯，喺度游乐咯。咁、但系仲要问你一样嘢，点解唔叫做大笪地啊？唔系大块地啊，我系大烂地啊！ 大笪地系咪同以前有啲唔同籍贯嘅人嘅原因有关啊？ 嗱，其实亦都有少关系嘅， 系 因为咧大要明白个笪字点写先， 大 上面一个竹花头，下边一个弹字啊嘛， 系啊， 其实咧系一种器物嚟噶， 系 冇错啦，系客家人 竹咯。 冇错，客、家人嘅一种咧，我哋而家叫做咧咩咧，即系类似即系嗰啲一个筲箕啊， 系 嗱，筲箕咧就蜗型噶嘛， 系 笪咧就平底嘅， 系 好大嘅，我哋晒啲谷物嘅， 哦， 咁客家人就称呢种咁嘅器材叫做笪。 笪哦， 一个好大嘅笪。 我屋企都有几个呢啲笪，有阵时晒咩陈皮啊嗰啲， 冇错啦，系嗰啲叫细笪。 哦、 我喺新界见过啲笪啦，好大嘅，成张台咁大噶。 系啊，喂，我屋企系嗰啲嚟噶，我新界啊，我 系咩？ 我都系好大个嗰啲笪嚟噶。 咁一个地方平好平嘅， 系 又即系淋淋地淋淋圈咁样嘅， 吓 咪叫笪咯。 哦，系、 所以佢大笪地就系咁样嚟嘅。 哦， 就系咁嚟啦。 系咪真系好似之前咧，佳哥都同我哋讲过，因为香港系山上边咧，就比较上多客家人住，都系呢个原因咧。 唔系，其实咧大笪地咧固然多客家人住啦， 啊、 但系咧以前呢个系一个一咩，即系常用语啊，形容一啲平嘅地方叫常用语，即 系 等于我哋以前嗰啲旧乡村屋，门口嗰个叫地堂啫嘛。 哦， 而家我仲有冇地堂呢个名冇啦？ 系个字都唔系好觉啊吓，咁啊大笪地笪笪地就系咁嚟 嘅。大笪地就咁嚟，咁咧由于咁啊半山有咁啊平地，咁啊嗰阵时人冇乜娱乐。我慢慢吸引咗啲嚟揾飯食嘅人咯，咁啊揾飯食嘅，通常都係跑江湖啦，有啲咩跑江湖啦，睇相啦， 睇相係啊， 賣鐵打酒賣藥啦， 係啊， 咁啊仲有樣以前好興嘅就打功夫啦， 係、 或者係説書啦，嚟、去埋呢啲嘢咯， 係， 係啦，跟住可能有啲賣下雜物啦、或者仲最容易嘅就整一啲嘢食啊賣下咁樣，咁啊慢慢咪形成咗一個好熱鬧嘅夜晚黑嘅地方咯。 系咯，咁嗰阵时就净系夜晚聚咗好多人啦。 日头都系冇人喺度噶。 日头有嘅，有铺头嘅，嗰有人住有铺头嘅围住咁样嘅。但系咧，因为夜晚黑咧，可能啲人第一凉啲啊嘛。 系。 放晒工啊嘛，啲、 啊、 人得闲啊嘛，夜晚咪走去消遣咯。 哦，咁啊啲铺头闩咗嘅时候咧，又唔会话阻住人做生意。 系啦，系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以前香港系好兴啦，唔系净系得荷里活道啊嗰笪地噶，即系榕树头咪好出名咯。上次我哋讲过庙街榕树头啦。 系啊， 系 啊， 系啊， 系啊。其实以前咧，香港都有好多，我成日觉得香港好多地方叫大笪地噶，系咪咧？ 系啊，嗱，除咗榕树头，咁啊，另外大笪地都主要都系荷里活道。 系。 呢一笪啫，咁后来呢一笪仔式微啦，就搬咗去以前嘅港澳码头，即系今日嘅中环巴士总站嗰度。 中哦，系 啦，嗱嗰度咧就整齐好多，企理好多，即系有人监管 啦，有系统啦，嗰度就 系啦，一行行嘅，好似而家我哋去东水街两街咁样咧，即系有管理，一行行嘅好整齐。但系早期大笪地啲地方，你中意开档咪开档咯嘛，摆边度得噶，啊讲掂数得噶啦嘛，冇人理你就得噶啦嘛，系啦，咁啊，除咗咧，仲有一个大笪地喺边度咧，就系收紧球场。 即系都系港岛嗰边都系第二个啦， 系啦，不过嗰个咧唔系叫打地啦，咁大家都嗰阵时叫做修顿啦，不过早期咧叫做萧顿球场嘅，个翻译叫做萧顿嘅。 萧顿啊，咁点解讲下又变咗做修顿 咧？系，如果翻译名成日都转噶啦，尼克顿，而家啲人讲叫尼克松啦，系咪先？有时候普京啊变咗普丁啦。 嗱，咁佢以前即系仲系叫萧顿嘅时候，佢哋嗰阵时个情况又系点咧？ 哇，犀利啦！呢个湾仔嘅修顿球场咧，其实系前海前翻嚟噶嘛。咁啊，填海填翻嚟之後咧，初期咧咁啊，梗係個爛地一塊啦，未有發展啦，咪先？咁啊，吸引咗好多附近嗰啲，即係灣仔早期咧，都係一個平民窟嚟嘅，即係好多個即係勞苦大眾啊，喺度住噶嘛。咁夜晚咪就真係消遣啦。嗰度咧就複雜好多啦，複雜好多啦。佢嘅全盛時期咧，大約應該係和平後啦，即係四九年到五十年代初啦，最勁嗰時啦。咁呢度就呢段時間出現咗咩問題咧？好多大陸嘅人走咗嚟香港住， 係啊， 係咪啊？咁結果咧，喂，咁好多揾唔到飯食，或者突然間需要突然間落唔到腳咁樣，咁咪喺嗰度揾下錢先咯。咁於是乎咧，咪嗰度咪有好多嘢咯，亦都係差唔多啫，呢啲走江湖嘅嘢噶啦，譬如話賣帽啊、洗相啊咁樣。不過多咗一樣嘢，就好多咩咧？流鈎。好多流鈎咧喺附近兜集，所以咧後來政府就要冚佢旗，要冚佢旗，唔俾佢喺度開檔。 係，咁係咪即係譬如話灣仔咁樣啦？由以前咁多流鈎咁啊，去到今時今日，譬如我哋講話香港紅燈區咁，其實都係附近一帶，其實有冇關聯嘅咧？ 嗱，灣仔嗰個紅燈區咧，係慢慢後來咧先出現嘅，主要係原因就係咩咧？因為附近咧係有一啲碼頭咧，係俾一啲外國嘅商船同埋外國嘅戰艦啊， 水手 上嚟。咁啊，依啲紅燈區咧好多，其實咧後嚟慢慢咧都變咗係咩咧？就係招呼呢啲水手啊。識咗水咁啊，好出名嘅一個古仔，蘇斯王。 係 蘇斯王就係喺灣仔洛克道一帶嘅紅燈區裏邊嘅一個孕育出嚟嘅故事咯。 哇！ 冇女，所謂冇女咧，冇小姐咯。 系咁啊！要講翻呢一個嘅譬如大笪地啦。咁啊，大笪地同荷里活道一帶，咁而家荷里活道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咧，即係好靚嘅鋪頭啊。其實點解會慢慢發展到一種咁有風格嘅街道嘅咧？ 係呢個漫長嘅歷史啦。早期嘅荷里活道咧，嗱，如果要講成個香港島喺英國人攞咗之後出現嘅道路咧，其實荷里活道應該係最早嘅第一條。早過皇后大道嘅，系啦， 点？ 但系最初咧，呢条路其实唔系刻意起嘅，系目的系咩咧？你知道英军成班人操上嚟喺嗰个占领国，即系而家头先我哋讲嘅大笪地水坑口嗰度驻扎，喂，佢要搵条路啊，我哋运嗰啲炮啊、架撑咁样噶嘛， 嗰啲军车啊、洋行啊， 系啦，咁嗰阵时咧，佢有个军营咧，佢有个军营咧就喺西营盘嘅， 系， 咁咧。佢咧就起一條路，就由呢一個第十即係水坑口度一路打橫咁樣，就去到呢一個西營盤。去到西營盤，咁呢條 軍路嚟嘅啫嘛，即係嗰啲軍車路嚟嘅啫嘛。呢、條就係最早期學嘅活動啦。 哦，跟住就因為條路起得靚啦，咁當然你俾軍人行嘅。 係啦，佢初頭唔係好靚嘅啫，但係喺當時嚟講算係闊噶嘛，邊有車嘅啫，邊有人嘅啫，邊有人嘅啫，係咪先？ 係。 咁啊，起闊咗，咁慢慢擴充，就喺個山嗰度咧，一路起到邊度咧？喺個文武廟。 嗯。 喺文武廟，咁呢條路跟住一路再去咧，去到邊度咧？去到中環。 嗯。 去到金鐘。 嗯。 好啦，咁出現咗，慢慢咧，咪有啲咁嘅路，所以就呢條叫荷里活道。荷里活道咧，早期咧就點解叫荷里活咧？因為咧，佢問啦嚇。荷里活英文係叫冬青樹啊嘛。 係。 冬青樹。咁咧。佢呢個地方咧就起咗好多冬青樹，種咗冬青樹，所以就叫荷里活道咁樣啫嘛。 就唔係同嗰個荷里活啊，即係形容聲嗰個就冇乜關啦。嗰、 這個名早過荷里活， 早過荷里活發跡添。 早過荷里活幾十年嘅 係 啊。 哦，咁啊， 荷里活幾十年。 咁啊得意啦啊！咁啊睇下下個星期仲有啲咩得意嘅古仔，又問下阿佳哥咯。 好， 今日聽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今日是4月29日星期五，农历3月29，适宜祭祀破屋如是物取。 蛤，又是这样？ 每日都会有新希望的。今日记诸事不宜， 这个礼拜真的要小心点啊。 无需太忧心，今日都是世界舞蹈日， 我会多啲关注跳舞对我哋嘅重要性，会积极参与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上午十一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和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答问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说，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亦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简介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他要求国会追加$330亿在未来五个月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当中包括$200亿的军事援助、$85亿经济援助和$30亿人道援助。拜登说，美国并非攻击俄罗斯，而是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指责俄罗斯是侵略者，世界将会追究责任。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以残酷的方式侵略，也都可以选择结束，但俄罗斯永远不能够控制乌克兰。拜登警告俄罗斯不要制造闲置式的核威胁，又指责俄方以天然气勒杀欧洲。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举行联合记者会。古特雷斯说，俄罗斯挥军乌克兰联合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将会继续努力争取停火。古特雷斯批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够阻止或者结束乌克兰战事，令人非常失望、沮丧和愤怒。他又说，被围困的南部马里乌波尔局势是危机中的危机，期望可以落实撤离亚速钢铁厂的行动。泽连斯基说，和古特雷斯主要讨论俄罗斯侵犯人权的问题，以及如何营救亚速钢铁厂内的民众。他呼吁联合国提供更多人道援助和采取措施，防止乌克兰平民被驱逐到俄罗斯。亚冠杯分组赛 J 组，港超杰志3-2击败泰超青来联。杰志在上半场末段失守，被青来联射入12码领先。换边之后，杰志凭艾力士和丹恩奴域各入一球，反先2-1。青来联之后凭一个插水式头槌追平2-2。杰志到82分钟，凭罗子俊门前射成3-2完场。杰志星期日面对榜首神户胜利船，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中国外交史嘅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冰点，直至冰崩外交之后，中美两国先至解冻，并开启咗中美关系嘅大门。问题系冰崩外交发生喺边一年嘅呢？三个选择 ：A. 1997年 ，B. 1979年，定系 C. 1971年呢？ 冰崩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事件，更加是中美建交的里程碑，你没理由不记得是哪年发生的。 哎呀，今次呢我真是一时忘记了冰崩外交的确实年份。 哎呀，我还想着靠你帮忙。 那我们唯有推论一下三个答案啦。以我所知，中美建交多年，80年代两国更加有多位政要领导互相外访，可见自80年代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了。所以冰崩外交发生的年份呢应该是更加早，一是就79年，一是呢就71年发生。 你提起79年，我又好像醒起一些东西。1979年的1月1日正正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所以冰崩外交绝对是在之前发生的。我想正确答案是 C 1971年。 没错啦，冰崩外交发生于1971年，当时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外交局面，自此中美关系大幅解冻。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成功加入联合国。去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问中国，正式开启中美关系的新一页。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唔使净系睇一个星期嘅，咁啊啱啱啦，我哋香港嘅球队啊，咁啊杰志啦，咁啊都几好，赢波。 我琴晚睇晒啊，睇到好夜，睇到12点几，因为点解咧？其实场波咧，因为积水嘅问题咧，就褪后咗、 哦， 我就等到呢个港台电视31、11点开波， 系 咁啊，刘顺文啦，咁啊做旁述啦，咁啊顺文哥亦都将球赛旁述得好刺激。啊，因为一开始咧上半场先输一球噶，杰志 系啊， 跟住咧我直情觉得唔系 个心都有啲揞住啊，其实 系啊，因为上半场咧佢其实系咁攻呢个青来联嘅，跟住咧攻击都攻唔入啦，咁包括丹恩奴域啦，以至其他嘅球员都好俾心机踢，点不知咧一球咧少少犯错嘅12码咧就令到咧杰志咧先输一球， 先输一球啦， 跟住咧换咗呢个劲啊 ，Alex。 系 艾力士出嚟啦， 吓 一出嚟 come back 咧就帮杰志啦，叫做反先啦，跟住仲可以带领球队咧喺接近补射时间咧，跟住射赢咗对手，咁啊嚟紧就对神户胜利船，神户胜利船咧就一定要赢， 上次咧就可以保到1-2，饮恨啦， 因为咧佢而家其实睇翻分数咧就同啊呢个澳职嘅球队咧墨尔本城咧就差唔多同分嘅，即系讲紧杰志，咁呢场波咧如果要赢。咁咧先可以咧叫做喺个小组有个出线权，去到16强咧就踢到淘汰， 好似平手都可以进入16强喎，系嘛？ 啊，希望 如果可以贏 啊，即係可以贏梗係贏。 雖然即係神户勝利船今次又冇恩尼斯達，但係都好多強勁嘅球員。我印象中大碧勇也都好似隨隊又嚟。 有啊有啊，我上次都有睇到大碧勇也落場對傑志。咁、其實都睇翻啲報道啦。之前講翻傑志球員，即係喺上一次對神户勝利船嘅時間，咪即係叫飲恨啦。咁都有問到傑志球員嗰啲嘅心聲嘅。咁我仲記得即係。睇到佢哋啲訪問，之後講咗句就係唔好再用衰敗游泳呢啲字啦，咁樣、輸咗就係輸咗。咁你都睇到咧，成隊球隊其實佢哋嗰個爭勝嘅決心咧， 係啊， 係好大。即係你唔好再成日話輸咗，我哋需要安慰，需要鼓勵嘅。但係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喂咁多年啦，唔好淨係喺度覺得我哋又飲恨又成啦，我哋要贏。咁你就睇到一隊球隊咧，佢哋真係好團結，同埋嗰個位啊到啦。 係，不過要幫傑志講啲好説話嘅。過往一年係冇講超聯嘅，你留意翻佢哋只能夠用啲輕鬆嘅集訓咧，去 keep 住球隊嘅一啲狀態。但係人哋你見日積即係小白熟啲啊，可能 J Lead 咁已經開波啦。 係啊， 咩神户勝利船即係都有另一隊波，其實喺日本方面今日都有會進行球賽。咁、你青來聯嗰啲已經去到季尾啦，直情。即係今年泰超最勁就係武理南聯啦，咁但係青來聯都好似排聯賽第四、第五咁樣，變咗澳職亦都係開曬波㗎啦。 係啊， 咁係唯獨港超聯未開波，咁你未開波只能夠喺傑志集訓基地係咁操，咁你係咁操同埋有人同你踢嘅操法係唔同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我都好欣賞啦、阿朱 Sir 帶傑志今年真係帶得好好啊，咁睇下下個禮拜呢禮拜日好似場波係、即係禮拜日呢就睇一睇啦，又追蹤住啦港台電視31呢，你就會得到更加多嘅資訊。不過呢即係好波呢即係好多啊，喺周中嘅 係啊，非常之多啊！咁啊，淨係睇歐聯啦、都已經有好多嘅賽事咧可以俾我哋睇啦。不過嗱，不如先講咗咧，就係咁啊，啱啱啊完成咗嘅賽事啊，有啲咩分數咧？嗱、例如咧就係李斯特城咧，歐協咧就1-1逼和咗羅馬啦。係咁啊，另外亦都睇到咧，就係啱啱踢一場波就係咩咧？就係、曼聯啊對車仔。係咁啊 ，C 朗咧就入波逼和車仔咁啊。淨係逼和咗啫，咁啊變咗佢爭前四咧， 又多翻一分嘅，係轉咗波嘅， 有一分，但係都係叫渺茫咯。 係啊，依家去到呢啲位前四係得熱刺同阿仙奴爭啦，咁係 啦，冇錯啦。咁、如果曼聯仲係想爭嘅話咧，就要有更加大嘅。即係奇蹟啦嚇， 或者前面啲對手要失分啦。不過盈利， 其實佢而家排第六嘅，因為本身曼聯 係冇計。 你見到阿仙奴同熱刺啊，大家33分。 咁佢上場輸咗俾阿仙奴， 係啊， 冇辦法嘅，一來一回爭成六分。 係啊，咁佢咪變咗擁咗阿仙奴上去咯。 係啊，係啊。咁但係阿仙奴都有一場第三場波啊，即係嚟緊有五場對戰啦。第三場對北倫敦打比就對呢個熱刺啊，咁嗰場應該係重中之重啦，咁樣咁反而咧，迎來一個好消息啊！高普咧就同利物浦咧，官方嗰度出咗啦，啱啱幾個鐘 續約喎， 2026年嘅高普喎、英超咧成日話玩緊音樂椅噶嘛， 係啊， 啲名帥咧坐一陣咧又起身，坐一陣又起身，帶唔掂隊波咧又要起身咁樣，咁但係咧。高普咧就真系一个好嘅领队，可以咧叫做有咁长嘅机会教利物浦啦。咁当然利物浦亦都好好嘅一个成绩啦。咁之前两球啊赢咗呢个维拉利尔啦，咁样咁啊依家直奔四冠王嘅美誉。 系啊，哇呢个好紧要，即系欧联啊自己嘅联赛仲有杯赛咧。佢而家呢个又好似即系彻底翻去利物浦嘅一个全盛时期咁。 系啊，盛世啊，利物浦 真系 盛 世啊。所以头先都系阿欧都话呢样嘢就系、是。这个英超的教头呢就好像音乐椅一样啱啊，即系佢自己都唱住 Beatles， 一路簽約一路唱住 Beatles， 係輕鬆啲， 幾瀟灑啊！你諗下， 因為你知道咧，其實英超好多都係名帥嚟啦。你見有時講緊呢一個蘇斯查又坐唔耐咁樣，跟住摩連奴又要換下另一隊波， 摩連奴都走咁樣。 係啦，跟住即係莫耶斯又帶下呢隊又帶下嗰隊咁樣。之前安察洛提帶愛華頓帶一陣，喂搞唔掂， 又搞唔掂啊！ 連詹士洛迪古斯都搞唔掂，好似去咗另一啲嘅國家。踢波啦咁样，咁所以唔系咁容易踢嘅。 以前咧即系坐得咁耐嘅咧，就真系费格逊咯。咁、你就真系睇到，其实你见到曼联，其实佢哋都冇办法再揾到一个咧，真系好重心嘅一个领队啊教头喺度。咁啊，睇下利物浦今次会唔会真系同高普咧就拍得好好咧？因为其实都睇到球员咧都好中意高普啊。特别你见到其实而家咧就因为4月2号至到5月2号咧就斋戒月啦。咁啊见到利物浦入边咧都有几位嘅球员咧，佢哋本身咧都系。 需要去到斋戒嘅。斋戒意思即系话佢哋日头嘅时间咧系应该咧就不能够进食嘅。 系啊， 系啦，咁啊入黑之后先至可以进食。 沙拿嗰啲好似话踢波嘅时候有可能有啲时间都唔可以饮咁多水。 系啊，冇错，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佢哋特登就同高普倾过，即系斋戒月嚟之前啦。咁啊，高普都同佢哋倾过之后，原本嘅训练时间咧就将佢哋重新调配。咁啲球员都会觉得咧，第一个领队好有心。亦都咧會為啲球員着想，咁啊將佢哋嘅時間咧就重新分配，令到啲球員咧就算齋一個月嘅時候，嗰個練習咧不受影響，同埋嗰個體力恢復得好快。咁呢個亦都係見到利物浦咧繼續可以衝緊呢個四冠嘅最主要原因啊。 係， 因為球員好關鍵 嘅。好嘅老闆就好似一間公司嘅 CEO 啦。 係啊， 你做到一個好嘅業績，第二咧就要有領袖嘅魅力啦。 冇錯啦， 如果你帶領唔到個團隊咧。sorry 啊，你真係走人啊！ 即係要令到啲人要大家有心服啊，有口服啊，咁樣大家咪肯幫佢，即係叫賣命咯。 冇錯冇錯，轉個角度講係 NBA 方面啊，咁啊嚟到季後賽啦 ，NBA 咧咁啊上演兩場啦，季後賽嘅對決，公鹿就對勇士啦，都分別咧擊敗咗佢嘅對手喎，咁包括就係擊敗咗公牛隊啦，同埋金塊隊啊，雙雙咧以總比數4-1咧進身東西岸嘅四強啦，咁啊。公牛咧近期啊，哇好多傷兵問題嘅困擾啦，咁啊令到咧真係爭少少啊。琴日咧勇士隊啦，咁啊再闖呢個西岸嘅再進級啦。至於公鹿隊就憑住字母哥啦，咁啊打出呢個好成績啦。不過今日咧有幾場都係焦點嘅賽事嚟嘅，咁大家咧中意睇 NBA 一定要睇實佢，因為咧其實咧 first round 入邊咧有一個焦點就係76人啊 ，Philadelphia 咧就對啊呢個多倫多速龍隊啦。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場賽事，點解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哇粒粒皆星啦，即系讲紧76人又有呢、這个即系有份角逐 MVP 嘅呢个 Joel Embiid 啦，有夏登啦，咁啊又释放翻个球权，但系咧寂寂无名啊，或者一粒星都冇嘅呢个速龙队咧，今年打得好好、啊，佢最出名个球员咧上场仲要受伤，但系竟然咧有一个逆天嘅胜果、啊，咁究竟咧可唔可以喺总局数嗰度追翻咧4-3而出线咧？历史上咧就冇球队咁样可以做得到噶啦。 不过啲纪录我嚟破嘅， 除咗美国。即棒即 NBL 有試過咁嘅出現，如果喺 first round 入面咧，可以啊，即係輸緊三局底下咧。 反成 4-3咧，啊！ 哇，呢啲真係激動人心，好睇啊！ 有機會做呢個逆轉勝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士，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叫每寸明魂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错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走。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就风雨，若痛苦亦 风。 早晨时间七点五十三分，听过 Pandora 嘅风雨早晨啦。 点啊点啊！ 喂，咁早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啦，提提大家吓，系 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 如果系八点前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 系 咁正12点应该发咩咧？ 发热咯，因为今日咧，天气预测啊，最高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33度，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嘅、 永远都系新界，唔知点解系高一两度， 一系就冻嘅时候又冻多一两度， 但明明空旷啲噶嘛，咁当然啦，有啲物理现象啊，或者天文现象， 地理现象， 地理现象 一个镬咁样，定唔知一个窝咁样啊嘛， 热岛效应嘅呢咁 啊， 系啦，类似啦，咁啊，今日大家留意住个天气啦，唔好热亲焗亲啊吓。咁啊，我想讲下咧，其实我哋人咧，对于好多感觉啊，或者感应咧，就系视觉又好，或者即系体感啊又好咧，都会有时有啲错觉嘅，即系明明唔系咁样，咁但系自己咧就硬系觉得系咁，明明冇分别，硬系觉得有分别嘅。 系啊，成日都俾人讲噶嘛，你睇错啦。 系啦系啦，即系成日都会有呢啲误区嘅，就算你明知系好似冇，但系我硬系觉得有，咁你又唔去解释嘅。 嗯， 系啦，咁有啲咩情况底下会咁发生咧？之前咧，我睇嗰个电视节目咧，佢就做过一个实验，咁就系讲咧，人咧对于自己个样啊、外表，即系嗰个你每一日都会照镜啦，你每一日可能都会化妆咧，应该系最清楚自己个样噶嘛。咁佢咧就会话，到底人哋睇你个样觉得点，同你睇你自己个样觉得点咧，去做咗一个实验嘅。咁类似咧，佢就好似揾咗一位画家咧，去到即系中间隔住块布，咁就叫你形容你自己俾佢听，咁去画啦。咁原来咧后屘做咗好多次唔同嘅受试者嘅实验之后，就发现咧人咧偏向对于自己个样嘅睇法咧系苛刻嘅。即系可能，譬如我同人哋形容我个样子就系、是，我黑眼圈好大啦，会有眼袋啦，或者我左 皮肤好啦， 系啦，或者左右面唔对称，系我自己即刻喺度谂紧，系啦，系啦，就尖尖嘅，或者咧着重喺自己唔够好嘅地方，系啦，或者我大细眼啦，即系呢啲比较细微，但系其实自己好在意嘅地方咧，你就会觉得自己，唉，真系唔得啦，即系呢啲咧系好明显嘅，你会觉得， 即系好少可以有个人话，唔系因为我好正咁样。 系啦，或者佢好少会将自己睇成我块面好尖好靓咁样，而可能你睇到嘅就系同人哋形容我左右面咧系即系大细不一嘅咁样。好啦，但系调翻转到朋友或者啱啱同你认识嘅人啊，望你个样啊咁样，讲翻你嘅印象出嚟咧，通常咧都系比起你形容嘅好嘅。佢后屘有啲一啲画像定系相咧，即系俾翻一啲佢嘅朋友、受试者嘅朋友去揀啦，咁通常咧都系揀啲靓啲嘅，而佢自己揀嗰张咧就系冇咁靓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就系一啲错觉，即系你自己睇自己系点，或者人哋睇你系点，即系通常有呢啲嘅落差喺度啦。咁另外最近咧，我又睇到一个研究咧，就系喺呢个当代生物学嘅一项研究，咁佢咧就关于触感啦。今次，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曾经试过呢一种感觉，就系咧。当你摸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屋企人的前臂这些位置的时候，你觉得咦，为什么你这么滑的？这个我有的。即系我成日都话，咦？点解即系我望我老公嘅时候，我唔觉得佢个面皮肤会好似我咁弱啦，因为我会即系成日做 facial 嘛。但系咧，佢嘅前臂咧，即系手嗰啲皮肤咧，你会觉得点解咁滑，好似滑过我咁嘅？ 错觉。 原来是错觉嚟嘅，原来是错觉嚟嘅。佢仲话唔系啊，我天生皮肤都靓嘅咁样。跟住到我睇呢个研究，原来有可能吓，有可能我唔排除佢真系皮肤靓嘅。咁但系佢话有可能咧系错觉嚟嘅，因为咧佢话呢一种感觉咧系会能够帮助人咧将一种愉悦嘅情感传递俾被触摸者嘅大脑，即系触摸皮肤嘅时候，系啦。但系咧，触摸手掌咧就唔会有呢个感觉嘅。 吓， 系啦。咁佢话咧，所以人咧，唔 多啲触摸前臂， 系啦，多啲触摸前臂。 以后见面唔好握手啦，大家卷高衫就攞个前臂，大家互相嗨下， 跟住大家就觉得哇，你个皮肤好滑啊咁样。 我依家疫情咧，我见啲人打招呼 都系咁样啊， 撞击啊，用呢个前臂位嘅侧边去碰。碰击下， 即系唔好净系碰击啊，要磨先。 系咯，去磨。 系啊，系。 或者磨啊。 唔系，但系通常都隔住件衫嘅。

真係望住啲現錢，到時嚇、去呢個温泉酒店啊，去呢一、這個即係食下呢個粟泊啊，咁啊好開心嘅事嚟。 上嚟望住都開心，而家係嘛？摸下先。 希冀憧憬同盼望啊嘛，虽然未飞得住啊，或者其实都得嘅，不过都有啲机会成本啦、 啊。 诶、如果你问我诶、去旅行咁就 OK 嘅，但如果你话唱嚟短线博反弹啊，投机炒卖啊，杠杆啊，嗰啲就唔好啦，因为咧就真系可能仲有得跌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嗱，过往呢一个日元咧，曾经会被视为一个所谓嘅避险嘅货币，咁、但系而家唔系避险啦。而家係好空險嘅貨幣，咁點解呢？因為全球各國嘅央行呢，其實都係需要一個持續好快速並且係一個好緊縮嘅貨幣政策，因為佢哋嘅通脹好勁啊！即係無論你話歐元區啦、加拿大啦、美國啦、英國啦，基本上佢哋所有央行都係要呢好快速咁去加息，咁所以基本上呢，你唔加呢，其實就已經係有個好快嘅、好大嘅貶值壓力。嗱，唔好講 yen 添啦，就講人民幣啊！嗱，尋日咧就突如其來咧，無論呢一個所謂嘅離岸同在岸嘅人民幣匯率咧，喺尋日下晝嘅時間咧，就突然之間都跌得好犀利。咁當然人民幣跌咧，都係一個管理嘅範圍裏邊，即係我又唔覺得佢話會真係破位咁跌。咁原因好簡單啦，因為央行啊嚇講人民銀行啦，好多工具可以用嘅，即係過去都有講過，佢又可以降下呢一個外幣存準率，咁又可以穩一穩定個人民幣匯率。但係個 yen 有少少唔同嘅情況，就係話大家望住佢就係話，其實佢係完全冇緊縮貨幣政策空間嘅。咁同埋再者咧，就話又會翻嚟咧，就係可能係呢一個所謂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咧嗰個境況啊，就係個 yen 咧又再次成為利差交易嘅一個工具啊。咩意思咧？咁樣簡單啲講啊，就係話當全世界都開始加息，而全世界嘅貨幣嘅貸款嘅利率都開始上升嘅時間，咦，借 yen 好平喎，咁啊又翻呢個時間咯，即係話投資者咧會通過咧借入低息嘅日元咧，就轉入咧高息嘅貨幣賺取息差，咁而呢個情況咧睇嚟都唔會改變，咁所以咧個 yen 咧都係仲可能有個即係回落嘅風險，咁同埋喺技術上啦，就真係破咗位嘅向下，咁但係應該咁講，咁你話啊，即係去下旅行啊嗰啲。咁又冇乜所謂嘅， 都開心啦， 好多， 都平咗咁多， 可能堅持去旅行 住先咯，咪就係等住。好啦，通关啦，即嗰次咁样 咧， 唔系、可能我惊阿 Kitty 去旅行，去日本旅行咧，系唱几亿日元啊嘛。 我唔系嗰啲卢布嚟嘅。 卢布就都唱嚟都冇乜用嘅，暂时吓，除非你某啲国家去买天然气啦吓。 可能我屋企系博天然气咁样。嗱，讲完啲 yen 就讲下啲油先啦。咁啊，睇到呢个中海油咧，咦？賺多咗 1.3 倍喎，睇佢嗰個公布咗個業績嚇，咁有冇得睇嗰一線咧？佢仲派埋特別息有1.18添，可唔可以即係而家望一望咧？的 其其實中海油我好中意嘅，咁其實過去都有講過，因為其實呢個派特別息或者一個好好嘅派息政策咧，就係預咗嘅，因為佢曾經咧管理層都係對於佢哋未來即係兩年啦嗰、那個派息有一個指引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預期在內。但係業績好咧，亦都係市場有所憧憬，即係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業績好同派高息咧，都係大家預咗嘅，即係話呢件事上高咧就唔會話好亢奮嘅。咁但係即係一句講曬咯，都交到功課咯，即係都算係好好咯。咁所以佢嘅股價其實即係坦白講，由高位其實亦都已經回咗相當嘅。當其時回落嚟都有原有因嘅。咁好啦，你話要回歸 A 股咩？又回咗啦，咁啊油價高企咩？咁又高企埋啦。咁變咗就少咗啲憧憬咯。咁但係落咗去之後，咁跟住亦都好，即係好猛力咁樣 V 型反彈嘅喎。其實去到即係十蚊穿一穿嗰啲位置之後，咁但係我覺得彈上嚟咧，如果而家計入埋呢一個即係第一季嘅即係業績啦，亦都講埋其他啲即係話特別息啦，好多嘅因素咧，我諗就有望進一步挑戰佢20天移動線嘅水平嘅，咁大概而家15蚊左右到咯。睇可唔可以企穩咧呢個水平之上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試翻上次嘅高位。不過我就覺得上次嘅高位個阻力就會好大啦。即係如果你話好純粹講好操作嘅角度嚟講， 的確，我今日咧想問一下嗰啲本港銀行股啊，因為今日見到報紙咧又講到渣打嘅業績咧都幾好，超預期咁樣。咁其實有冇話本港銀行股嗰個嚟緊前景係咪都樂觀啊？又或者有冇睇好邊只？ 好， 其實應該咁講，我哋都要比較仔細去抽絲剝繭去分開好幾樣嘢嚟睇嘅。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想講本地嘅銀行，其實佢哋近期啲股價表現一般。咁如果你話講緊啲國際性銀行，但係可能係大中華地區或者本地業務個比例都比較高嘅咧，佢哋嘅股價表現都係一般。咁點解會咁樣咧？明明唔係喎，息差擴闊嘅喎，應該利好佢哋噶，咁啊匯控啊、渣打啊呢啲都係啦，甚至乎你話本地啲即係恆生啊、東亞唔係咩咁？咁但係有另外一個問題咯，而家就即係純粹講個息差係有我咁嘅憧憬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全球嘅經濟亦都面對住呢一個即係超級嘅通脹咧，甚至乎係即係有一啲嘅壓力喺度咧而家。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區內咧，咁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譬如話一啲嘅雖然係即係息差有個擴闊嘅憧憬，咁但係咧整體嘅淨利息嘅收入嘅增長嘅憧憬咧，又唔係好存在喎喺而家呢一刻，因為即係大家都會望到啦，唔同嘅環節咧，其實都簡單啲講都落咗落嚟嘅。咁你講本港，哇，咁啊啲即係按揭貸款業務咁好明顯就慢啦，係咪？咁你話講緊即係海外市場，咁即係其實而家都即係風高浪急。咁啊，所以就反而咧呢一扎啲銀行股咧呢排咧就跌咗落嚟，咁仲有匯控就帶頭跌嘅，因為佢個業績唔係曳，咁但係咧佢又話，即係人哋問佢會唔會派季度股息啊？諗下先啦、啊，咁會唔會有回購股份咧？等等先啦、啊，咁哇，咁即係淨係呢兩樣都夠佢跌啦，要咁所以當即係。公布完佢季度嗰啲數之後，跟住佢答咗呢兩個問題咧，哇！匯控我股價過去嗰三日咧，其實都跌咗好多，不過都叫做跌到兩個底，去到三月份嗰啲低位。咁、其實匯控已經呢排就顯著跑輸咗俾呢個大市。咁我只一講就話希望啊呢啲水平啊撐翻住先啦。 咁啊，繼續講下啦。原先想問下啲內銀㗎，見今日內銀都放榜，不過啊，見金融股冇乜運行，轉一轉個角度啦，睇啲基建股啦。咁啊，睇到內地啊 GDP 就有個預期喺度啦，究竟可唔可以追到 5.5 咧？呢個打個問號。但係 PMI 咧就真係削少少啦。好啦 ，Dicky 想個 Macro 堂大水猛灌落去基建股，有冇諗法啊？ 哇！真係國家主席習近平都開到聲話要幫喎，咁梗係有啲計制啦。嗱，仲有咧，我覺得咧，即係中美嘅博弈咧，已經去到一個好有趣嘅地步。大家記憶猶新嘛，啱啱都講過啦，前日尋日就講緊話，啱啱之前咧就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話啦，內地嘅經濟增長嘅目標，即係除咗呢個 5.5% 之外咧，係有另外一個啊，要勁過美國咁樣。咁但係咧，啱啱美國第一季嗰個嘅 GDP 咧，就真係講到真係好似有少少，即係如果係主席係分析員咧，佢就真係勁啦，即刻紅咗啦。因為咧，美國嗰個 GDP 咧係意外地出現倒退啊、萎縮啊，跌咗 1.4%。唔好忘記，美國嘅 GDP 喺第四季咧係砰砰聲嘅增長係。超過咗內地嘅增長㗎，咁好啦，咁美國就萎縮啦，咁當然啦，即係阿拜登又係有啲理由啦，咁即係我明嘅，即係有時輸咗波，咁梗係啲地下又係硬少少啊， 賴一賴個地硬先係嘛？ 正常咧，正常嘅，我明嘅，咁但係客觀講，就業市場、消費市場。同投資市場都 OK 嘅，不過 GDP 係倒退嘅嚇，咁呢個都係事實。咁啊，簡單啲講就係、既然都係要即係唔係話大唔大水猛灌嘅，咁但係而家你疫情始終你上海而家只由高峰期啱啱開始少少回落，咁你真係需要好多一啲財政政策去配合咯，各行各業㗎啦，都唔係淨係基建㗎啦，因為佢之前嘅言論裏邊咧都講咗，其實即係由汽車啊、家電啊、三農啊，即係。样样都有份啊！我会相信，咁所以即系呢段时间点解会系即系当外围股市又回嘅时间咧？反而就个 A 股又定翻啲，个节奏好似又同海外市场有啲唔同。我谂都系因为即系呢一方面嘅憧憬啦。咁啊，当然即系大家亦都留意一点就系内地就放紧五一黄金周，水落都停噶啦。咁所以咧就人民幣匯率有啲回，咁又唔好太亢奮啦。不過都係嗰句就理論上即係個港股都有望係進一步反彈嘅，喺即係今個交易日可能就少少地，咁但係喺放完假翻嚟之後，都應該都會暫時都係繼續向反彈嗰個方向睇住先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 ，Kitty 同钟哥，琴日咧，我记得都有讲咗少少咧，就系话报翻个班嚟上下堂，因为都有呢一个持续进修基金啦。咁样成日都话唔识一啲嘢咧，就去报个班啦，咁样咁样。琴日讲咗咧呢一个叫大家上网啊，即系网购嘅一啲话俾200多元你学识网购嘅一啲实用技巧啦， 点样集运啊？ 系啊系啊，咁啊，喂呢、這个咧，钟哥可能有兴趣。读心术入门工作坊、哦， 嗯， 系啊，我见你一都会揾下啲 FBI 嗰啲啊，心理学睇一睇，读心术入门工作坊可唔可以吸引到你咧？平平地噶，200元噶咋，系啊， 唔使啦， 系咪啊？ 系啊， 已经系读心神探啦，系咪？ 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即系人系鬼，一眼睇得出噶啦。而家 哦，好啊，好啊，咁你可以睇下呢一个嗱， 唔系咁样调翻转佢去开班， 系你去教，你应该 跟住收翻200元一位咁。 系啦，咁啊，仲有呢个解梦入门，系啊。又系200多元，佢本身咧都系主打一啲比较平价啲课程咧，因为你始终持续进修基金有20000多元啦，即系如果你完全冇听过或者冇读过嘅话，咁、如果之前你话已经用咗10000啊，咁你就剩翻10000元啦。 但你用价钱去衡量一个课程咧，好窄使嘅， 系嘛？ 咁成日都话，咁你去上堂，我梗系期望学多啲嘢啊 嘛。 跟住佢可能会话，喂，200元，你仲想点啊？即系可能又会系咁样。咁到底我应该悭钱？报一个200元，系咁依好似学咗啲嘢啊，定还是不如我报一个20000元，学多啲嘢。 我有建议，我成日作为一个成日报班嘅人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咧系试水温嘅，即系佢系俾你感受一下你想学嗰样嘢系咪即系同你谂嘅即系差唔多啊咁样。咁如果你真系觉得诶、有 feel 咁、样，咁你咪真系报啲再深入啲嘅咯。即系呢一个系试一试，因为有啲班咧真系贵嘅，即系譬如可能嗰、那个入场费咧10000多-20000元。咁但系可能你上咗两三堂之后，你发现我真系冇嗰个感兴，或者你完全 connect 唔到嗰样嘢， 咁啊浪费咗啦。 系咁浪费咗，咁所以呢一个其实都有佢嘅好处喺度。 我今日揾嗰啲全部都系200元上一堂，或者上几堂嘅班。咁啦，即系又系去翻个讨论啦。究竟你会报20个班用咗嗰20000元，定还是 报一个班用20000元？ 系啦，咁样，因为咧佢有啲都几得意，教你煮呢个急冻西冷牛扒嘅课程，系啊，咁系啊，嗱，课程导师咧将会讲解咧如何啊急冻牛西冷嘅牛扒都可以煮得好吃咁样啦。 听下阿崔神做节目会煮咯。 有冇 100% 嘅把握力 咧？ 唔系， 总之收钱啊！ 唔系，咁但系人哋收钱咧，都包埋呢个材料费嘅、 哦。哦，即系你可以带翻嚿牛扒走。 系啊，把牛扒带回家、 OK 可以。 嗱、 哦，又觉得 OK 啦，又 OK 喎、OK。 你买块靓啲都差唔多价钱啦。 突然间你哋又心态一转喎。 咁我唔知有嘢攞走嘛，争好远。 我以为斋听。 系咯。 正所谓自己牛扒自己煮。 系。 系咪先？ 嗯。 一阵你赖佢咁点啊？你买咗一嚿好渣好渣嘅牛扒，跟住佢话呢个即系教你西拉， 话你个方法唔得，跟住你就话其实系你块扒唔得，咁而家就三口六面讲清楚啦。 系啦，咁因为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团体都会搞一啲叫做夏季啊嘅课堂啦，咁啊5月30日咧就会开始报名噶啦。咁头先咧都讲一啲比较实用啲啦，咁样咁，但系有啲就心灵啲嘅，包括咧系教你逆境嘅情绪梳理技巧咁啊，呢、个又系200元到。咁、我估咧，其实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偶尔都会面对一啲情绪问题。哇！你見到哇，即係物價又貴，跟住啊失業率又話個個月都高咁、樣，咁你有陣時聽到呢啲，你個人都懵懵地啊嘛，係咪先？即係搞到自己 都可以有另外一啲選擇嘅， 係係 聽晨光第一線啦、 啊。哦，係啊，係啊，我哋都會有一啲， 我哋都係免費嘅， 係除咗免費都有一個情緒舒緩嘅作用，係咪？ 早啲收錢啦咁樣， 係啊，仲有咩啊？

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功勋人物故事。 裕民大队前往新疆做氢弹试验，但系实验营里边嘅煤都未运到嚟，郭碧滩冻得要死。老马问裕民：今次嘅实验成功率会唔会有八成？但系裕民冇答佢：呢一次嘅任务会唔会功败垂成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31。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紧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立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9，同大家睇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彩虹村紫微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 好，咁就同大家睇睇一啲嘅抗疫方面嘅资讯啦。咁今日咧就已经系4月29日啦，星期五嚟嘅。咁星期五开始咧就可以接受一个嘅申请，系咩嚟嘅呢？保就业2022，系啦，咁啊咁多位嘅雇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嗰啲打工一族咧，咁啊亦特别系自雇人士添啊，咁啊可以咧就系可以好好地咧就睇下呢个细则上面咧啱唔啱大家啦吓，因为今次呢个计划咧就为雇主提供啊为期3个月，即系几时咧？就系5月啦、6月啦，同埋7月嘅工资补贴嘅，因为都知道大家辛苦啦，咁啊雇主咧又未即系好多，譬如中小企咧未必可以喺呢段时间啦，咁啊为到本啊，咁你又要请住个员工系咪先？咁政府咧就有呢一方面嘅补贴啦。咁自雇人士都系一样嘅。咁自雇人士咧就可以提供一笔过嘅资助。咁一笔过嘅资助啊吓。咁申请期咧就喺今日啊4月29日早上8:00至5:10。5月12日，对唔住啊，系今日朝头早嘅8:00开始，即系而家咧就已经开始啦。至到咧就系5月12日，咁啊5月12日，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上翻政府嘅网站啦。ess.gov.hk 咁有一个咧查询嘅电话嘅18361221836122，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叫做保就业嘅一个计划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帮到啊雇主啦保留翻现时嘅雇员，因为呢样嘢好紧要，因为雇主都面对住咁多即系经 压力， 系有好经济上嘅压力咧，有阵时即系冇办法嘅，咁经济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咁你都会谂啊，咁个员工。我自己都冇飯食咯，咁我點留佢咧？咁樣咁政府就幫手啦。政府幫手咧就可以留住一啲你都已經可能合作咗好耐嘅員工啦。咁大家都好幫忙，又或者好夾得嚟嘅員工可以留住佢，甚至乎咧就喺疫情許可啊重振業務嗰陣時咧就聘請員工。係啦，咁所以就有呢一系列嘅叫做資助咧，可以俾各位嘅僱主嘅。咁嗰個電話號碼啦，咁可以講多次俾大家聽嘅。咁其實咧就係網上面都有噶啦。 咁啊，見到個嘅電話183612118361222，咁大家咧就可以喺翻政府嘅網站都可以見到相關嘅資料嘅，因為佢有好多細則嘅，嗰啲細則就係譬如你嗰個強積金户口係點樣啊，你嗰個僱主幾時到幾時有冇邊一類型嘅户口啊，咁又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咩情況底下會發放 100% 啊，定還是係咪可以攞足8000元啊？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既定嘅，咁當然啦，即係都要提一提一樣嘢，我見到政府嘅官方網站上面都寫住一個有一欄咧就係法律細則嚟嘅，咁嗰個咧就真係要大家都望一望， 都要望清楚 啦。法律責任嗰啲，咁最主要就係咩咧？就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虛報，係啦，又或者唔好諗住 攞咗錢又唔俾你嘅員工， 係啦，冇錯啦，又或者諗住你根本唔係呢個界別嘅，你又走去申請咁樣，咁呢啲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政府亦都講到，對於即係違法嘅個案咧，括住嘅。零容忍系啦，零容忍。事实上咧，咁啊，秘书处已经就2020保就业嘅计划咧，转介多个怀疑嘅个案咧，就俾警方调查噶啦。 之前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呢啲咁嘅细节啊。咁如果系你系啱嗰个界别嘅，咁你当然可以即系好感谢政府啦，又帮手啦，系咪？但如果你唔属于嗰个界别咧，呢啲錢就唔好貪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咧，又幫到屬於你嗰個界別咯咁樣。 不過呢啲都係即係希望係幫到真係有需要嘅，你就唔好話諗住一時嘅貪念攞多啲，咁其實就即係等於攞咗人哋需要嘅錢噶啦。 係啊， 咁啊喺度咧講多次個保就業嘅網址俾大家聽啦，www.ess.gov.hk。 芝士同咖啡喺欧洲文化嚟讲系相当重要嘅食物，咁但系原来喺法国同埋意大利分别对呢两种嘅食物有住不一样嘅执着同埋饮食文化，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文化特别之处到底系啲乜嘢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法国正宗芝士规矩多多，见到一嚿非常之想食嘅芝士饼，你千祈唔好咧当佢普通蛋糕一样，一支叉吉落去就开始食，因为原来咁样系超级冇礼貌噶，应该等齐人用专食甜品嘅叉具慢慢不离食。另外食芝士都讲究次序噶，嗱如果有蓝乳酪嘅话，即系我哋叫 blue cheese。记得啊，喺最后先至食，因为佢个味咧系非常之强噶，会盖过晒所有芝士嘅味道。食佢先嘅话，其他芝士咧咁就冇晒味噶啦，并且会俾人哋觉得你完全唔懂得食芝士嘅文化。饮咖啡方面就望下意大利啦，喺意大利饮咖啡就唔同平时我哋饮开嗰啲大大杯慢慢叹。咖啡对意大利人嚟讲，唔单止唔会慢慢饮慢慢叹，佢哋仲会十秒钟之内饮晒佢添。呢一杯嘅咖啡可以话非常之热辣辣嘅，而佢哋中意饮嘅通常都系 espresso， 即系特浓嘅咖啡。所以通常佢哋叫一杯 espresso 嘅时候，原来都会加多一杯水喺度噶，等你可以喺短嘅时间之内，咕噜一声饮完呢杯咖啡，由于口腔太热，就会用呢一杯水去到冲淡翻口腔嘅温度，同埋调整翻个味觉。仲有啊，意大利人原来咧会喺早餐先至会饮泡沫咖啡 cappuccino。 所以如果你在11点钟之后叫咖啡还是叫 cappuccino 的话，原来意大利人会用很惊讶的眼神望着你的。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个礼拜呢，我们又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家阳总督察 Jasper Sir 呢，上来节目那里和我们担任嘉宾主持的。早晨啊 Jasper。 早晨啊 ,Kitty。 今日呢，我知道头先睇到你嗰、那个社交网站呢着晒单车裤咁啊，又拎埋嗰啲头盔啊，嗰啲护膝啊，护踭，搞边科先。 係啊，今日做完节目就会准备去踩单车啊。 好、去踩单车咁开心。 係啊，嗱而家呢个季节回暖返咁多，最啱就係踩单车，一边做下运动，一边吹住微风咁样享受下户外嘅景色，好逍遥自在，好舒服㗎、啊。 哇，讲开踩单车呢 ,Jasper Sir, 我都好耐冇踩过啦。啊，听你咁讲都几吸引啦吓。咁啊，等我收工之后呢都拎返架陈年单车出嚟踩下过下瘾先。 咪住喎、踩单车唔系咁简单㗎。你需要先了解清楚架单车适唔适合自己，亦都要检查单车各部分嘅零件，确保系喺良好嘅状态。如果未了解清楚架单车嘅状况就开始踩，咁样好容易发生意外㗎。 我踩单车都咁讲究嘅咩？我见其实好多市民咧都会租单车嚟踩噶嘛。咁其实租单车都冇乜点样拣噶啦。咁点样揾啲适合自己嘅单车呢？ 咁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以下三个重点啦。去揾一架又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以下三个重点啦。去揾一架又适合自己又安全嘅单车嘅。嗱，第一，揀一架合適自己類型同埋大細嘅單車，特別要留意座位同埋把手嘅高度。例如坐喺座位嘅時間，你嘅腳尖係應該要掂到地嘅。而把手亦都要同座位一樣咁高，或者略高於座位，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把手同埋座位分擔到我哋嘅體重。第二啊，檢查單車嘅配備啊，包括咧車胎啊、車鏈啊、剎車系統啊、警告車鈴同埋車尾紅色反光體。第三，如果你在夜间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必须着住白灯，而车尾就要着住红灯，记得留意车灯的电量啦。 多谢你提醒，真系即系踩单车之前咧，啲听众都要留意翻头先啱啱 Jasper 所讲嘅几个重点噶嘛，安全啲啦。不过讲开又讲，你觉唔觉得咧，即系疫情打后咧，好似多咗人踩单车咁咧？ Kitty 你都好观察力强、在疫情底下呢，确实好多市民呢是会踩单车消遣或者代步，咁所以呢意外嘅宗数呢亦都有所增加。根据统计嘅数字呢，2021年全年涉及单车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宗数呢是有2978宗、比起2020年呢是增加了接近一成啊。 哇，咁即係话上一年涉及单车嘅意外有差唔多成3000宗，除一除返一日都有8宗咁多喎。咁其实当中有冇话係属于严重啊，定係致命嘅意外，定係点呢？ 我哋交通总部就2021年涉及单车致命及严重受伤嘅交通意外呢做咗个专题嘅研究，发现全年总共发生咗508宗涉及单车致命及严重受伤的交通意外，而当中有近75%呢是自炒，而这些自炒的意外当中呢亦都有近80%呢是在平地或者直路发生的。另外亦都有9名踩单车的人士呢是涉及致命的交通意外，当中90%是因为头部受伤而丧命的。 哦，那警方有什么相应的对策呢？ 我哋交通总部啦，就特意将今个月嘅道路安全主题定为单车安全。我哋会严厉咁打击同单车有关嘅违例事项，同时亦都咧加强宣传单车安全噶。 我都留意到喺复活节期间咧，你哋都有4出去行动啦，就针对翻嗰个单车安全去到做嘢。 嗱，你冇睇错啊！我哋警方喺啱啱过去嘅复活节假期咧，进行咗为期5日嘅全港性执法行动。行动中，我哋拘捕咗19个人，仲发出咗896张传票。而当中涉及单车嘅罪行咧，就包括行人路上面踩单车啦，同埋唔遵守交通标志等等咁样啦。 呢啲單車安全嘅知識咧，我記得喺你哋 Facebook 咧有一隻交通警啤啤熊咧都講過喎。 嗱 ，Kitty， 你講緊嘅應該係交通總部嘅吉祥物洪水啊，佢唔單止喺 Facebook 出現，仲會喺 Instagram 同埋微信等等嘅社交平台去推廣單車同埋道路安全知識噶。警方在单车安全的宣传教育方面还推出了建骑计划，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同的策略去促进社群参与去宣传单车安全的。 Jasper， 我之前看到你有一张很漂亮的卡，是什么来的呢？ 这张就是我们和中国香港的单车总会和医疗辅助队共同设计和制作的单车安全提示卡，上面有讲检查单车十式的技巧，你不妨拎张去参考一下啦。 哦，好啊。 除了同市民派发提示卡啦，警方还出动了一架全新设计的道路安全巴士，去运全港各区推动单车安全的。还有啊，我们都会同不同的外卖出递平台去交流，去推动单车安全的。 你们做了这么多事之后，那些单车意外数字有没有减少到啊？ 数字是有减少的，在今年的第一季呢，就有498宗的单车意外，比去年的同期是减少了39%，致命的意外就由3宗跌至1宗，严重受伤的个案也都录得86%的跌幅。但是我们不能够这么快就松懈，因为单车意外一单都嫌多。 啱啊！头先阿 Jasper 你讲到咧，单车意外咧好多都系同自炒，又或者同嗰个头部受伤系有关嘅。咁其实踩单车嘅人士就住呢两方面有啲咩系需要特别留意下咧？ 其实意外的发生很多时候都是跟踩单车人士的态度和保护装备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踩单车的态度我知道，是不是指那些明知落车又不收油啊，或者过路处又不停车的行为呢？ 咦，哇 Kitty， 看来你都好像遇过这些這人，很有深深的体会。很多踩单车的朋友都轻视了一些落车的路段，以为控制好把手的方向就可以高速地落车。但很多时候当速度过快而想刹车的时候，而往往因为缺乏路面经验和不熟悉单车的操作性能，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之下就会用错手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的。 我有印象就在上年的10月，在大埔丁角路的单车径就有单是因为落车失控自炒的致命意外，死者是戴埋头盔都难逃一劫。 是啊，其实听到都心酸的。不单止斜路容易发生意外，其实正如我所说，有很多意外都是发生在平直的路段的。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踩单车的朋友，不要因为平直的路段危险性较低而掉以轻心，任何时候踩单车都要保持适当的专注，避免意外的发生。 讲得对啊。但是除了态度之外，刚才你有提到保护装备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这方面是不是单车有记得戴头盔啊，戴手套咁就得咧？ 咁啊，当然唔系只戴咁简单啦，最紧要仲要戴得啱啊！小文喺踩单车嘅时候咧，记得要佩戴大小适中、符合国际标准嘅安全头盔、戴护踭、护膝同埋手套去保护自己。嗱，当遇到意外嘅时候咧，咁样先可以大大减低受伤嘅程度啊！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要安全咁样享受踩单车嘅乐趣咧，除咗要小心控制你架单车之外咧，就记得要戴啱个头盔同埋其他嘅保护装备啦。啊，系喺呢两个礼拜咧，我喺社交媒体嘅影片嗰度咧，都睇到有父母咧带住一个小妹妹喺马路中心嗰度踩单车。Jasper， 你对于呢一件事有啲咩睇法咧？ 我都有留意到呢条影片啊，其实咁样做咧，对个小朋友都有一定嘅危险噶。嗱，根据法例咧，小朋友喺道路上面踩单车，必须要先征得父母啦或者监护人嘅同意。嗱，如果未满11岁咧，就更加需要喺成年人陪同之下咧，先可以喺道路上面踩单车。如果小朋友系初学者，当然最好系喺一啲合适嘅地方，例如单车公园去学习同埋练习一啲基本技巧，包括充分咁掌握好啦，点样可以去安全咁起步啦、停车同埋平衡转向等等啦。 是啊，其实我自己踩单车呢，我都唔敢喺马路上面踩啊，讲真。喺未熟习呢啲技巧之前呢，喺单车径上面踩单车呢都已经危险㗎啦嘛，即係都唔好话喺马路上面啦。 是的，当你未熟习呢啲技巧呢，喺马路上面遇到啲更加多嘅突发情况，又或者路面嘅状态如果系唔熟悉嘅话呢，你未必有足够嘅能力去控制架车，后果系不堪设想㗎。 咁所以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呢，去踩单车嘅时候呢，真係要小心安排嗰个地方同埋路线啦。 是啊 ，Kitty， 市民在出发踩单车之前是必须量力而为咁样为自己安排好合适的路线的、例如路线会不会太长、太过崎岖、路面会不会太过窄，又或者不平坦等等啦。仲有啊，踩单车是一项消耗体力的活动，好似我咁啊，我琴晚已经稳定了一条合适自己的路线，有充足的休息，准备好晒所有安全的装备，等自己可以安全咁样享受踩单车的乐趣啊！ 嗯，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啲疑问嘅，除咗话踩单车要安全之外咧，我想知道踩单车其实有冇嗰啲车速限制嘅咧？究竟单车嘅速度如果高过路面嗰啲限制速度咧，又会唔会被扣分嘅咧？扣又点扣法呢？ 其实单车同其他的车辆一样呢，是会受到道路上面的路面速度限制所规管的、所以呢单车的速度呢如果是超出路面的超速限制啦，是一样会违法的。如果踩单车的人士呢是有驾驶执照的话呢，是有机会同驾驶车辆一样是被罚款甚至扣分添的。 哦，我知道呢其实在行人路上面踩单车呢就是违法的，但是个刑罚又是怎样呢？ 根据法例，如果没有明显需要在行人路上踩单车，是有可能触犯简易程序治罪条例，最高罚款500元和监禁3个月。在道路上踩单车的人跟揸车一样，是有同样的责任，必须遵守道路上的规则，一般司机遵守的交通标志、灯号、标记和规则，踩单车的人士都必须要遵守的。 这个呢就踩单车的人士要注意啦。不过调翻转又敢问啦，那些行人啊，又可不可以在单车径上面散步啊，或者跑步咁样咧？ 是不可以的 ，Kitty。如果行人在单车上面去行走，根据道路安全交通管制规例，是违反了行人径和单车路的交通标志，最高可以罚款2000元的。 哦，我又见到咧，其实有唔少踩单车嘅人咧，踩住部单车就好型咁样，带住个嗰啲耳筒咧喺度听音乐、哦。其实咁又可唔可以咧？我自己又觉得有啲危险嘅。 系噶，嗱，其实喺道路同埋单车径上面踩单车嘅时候啦，如果系使用啲耳筒去导致佢唔能够谨慎啦，或者专注咧，系唔能够合理咁样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咧，系有可能触犯咗道路交通条例有关不小心使用或者骑搭单车嘅罪行，最高罚款500元噶。 Jasper， 今日咧都多谢你同我解答咗咁多有关于即系单车嘅迷思啊。咁不过如果听众仲想知道多啲单车安全有关嘅资讯，可以去边度揾呢？ 除了我们警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会不时地发放和单车安全有关的资讯之外，我们交通总部亦都设计了一款问答游戏，叫做红Sir考考你单车安全。市民可以透过手机连接网址去挑战自己对单车安全和交通规例的认识。 咁我都揾个 QR code 去玩下先。最后啊 ，Jasper， 你有冇啲单车小 tips 咧，可以总结俾大家，即系袋落袋，点样踩单车先至系安全呢？ 好啊，嗱 ，Kitty， 嗱，其实大家无论喺单车径或者其他路面踩单车咧，都必须时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出发之前咧，要先计划好路线，量力而为，遵守交通嘅法规啦，同埋准备好安全嘅装备，例如护膝、护踭、手套同埋安全头盔咁啊。 其实大家去踩单车咧都系想开心又安全啫，咁啊，所以记住头先阿 Jasper 嘅提醒啦。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亦都唔阻阿 Jasper 你咁耐啦，我见你都整装待发要去踩车噶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Kitty。 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澳海城。长沙环道嗰边咧，车龙排到长沙环消防局对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河名居一带咧比较车多。在荃湾的海盛路就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

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大升啊，咁道指升翻咧61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0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82点啦。点解咧？大型嘅科网股咧带动个纳指升上去啦，包括乜嘢啊？亚马逊咧上季录得啊每股嘅亏蚀，不过咧啊股价之后咧就喺叫做竞价时段咧都有啲支持嘅，咁苹果公司咧又系要微跌少少，咁不过咧港股 ADR 咧指数咧就全日偏软啊吓，咁啊按比例要跌62点嘅，不过今日依然冇北水啦，睇下港股咧自己争唔争气啊，继续咧自己炒翻自己上去开个高盘嚟睇下就好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啊，请嚟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Kitty。 嗯，今朝早我哋系咪会讲下咧，同一啲艺人有关嘅案件呢？ 系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除咗睇李香琴、谭咏麟啊、曹达华、于素秋之外咧，阿曾江同雪梨呢个组合咧，都系现时好喜欢睇嘅。 系。 咁啊，曾江亦都系我好敬重嘅艺人 ，U.C. Berkeley。 嗯， 做完 architect 啊，咁只世家子弟屋企个篮球场嘅， 系、非常厉害， 做戏、做到老啦，叫做吓，咁啊真系不幸啦，咁样。 嗯， 咁大台咧就个片段就话咧系曾江有火爆嘅性格啊， 系 咁的而且确咧，佢试过因为呢一宗唔知同啲遮行职员乜嘢纠纷咧，系、去法庭签保守行为嘅。 哦， 咁我觉得就呢啲绝对唔系瑕疵，简直就配合性格添啦。 系。 不过讲开即系艺人野官飞咧，近期其实如果系都唔知系英文定中文啊 ，juicy 呢个字就变咗吓。 嗯。 咁啊，最 juicy 嘅咧，相信就系阿靓仔 Johnny Depp 啦。 系。哇！直头连续剧咁啦，而家睇到日日都有新嘢出，系啦。 老人家话即系唔使俾钱啊，即系佢同呢个 Amber Heard 即系佢前妻咧嗰种咁嘅诉讼啊，话咧前妻咧诽谤佢嘅咧啊，咁啊电视有得播啊咁样啊，咁啊相信咧比起之前啊星爷同呢个商界女强人咧，净系为咗追代理啊嗰啲佣金咧，真系精彩定多姿。多彩好多啊！ 呢、這个复杂好多，系啊。 而且阿 Johnny Depp 本人咧仲出庭作证啊。 系啊，嗯， 系咯。咁你 亦都妙语连珠添，好多金句。 咁、搞到咧，即系对家嘅律师定大律师咧、都好多地方咧俾佢处处为难啊。另外咧得意啊，阿 Johnny Depp 自己个律师咧睇个姓咧。似乎都有啲华籍嘅血统啊，不过有时间先慢慢追寻啦。 好啊，我谂因为单官司都未有咁快完结噶啦，而家去到呢一个情况。 系啦，讲落仲有好多个星期添。 系啦。 咁另外咧，当然关于啲荷里活艺人咧离离合合咧，就真系平常事嚟嘅。以前喺伊丽莎白泰勒七次啊，结婚离婚两次，仲系同一个老公添、都已经系唔系新鲜事啦。咁结婚离婚好似平常事咁嘅样喺佢哋嚟讲嘅。咁但系原来有好多人咧系为咗要追求异性搞到要搵人帮忙啊咁样。咁啊睇翻个新闻咧，唔知系咪啲摩登月老咧有个就俾海关拉咗。 即系唔系咪 speed dating 嗰啲啊？大壮咪？ 我就睇報道就唔係好清楚，佢似乎又唔係啲 matching exercise。不過咧就好似教人哋點追喎、中間仲有啲心法嘅喎，好似啲武俠小説咁喎。 即係人哋嗰啲人生教練，而家呢啲咧就追女仔或者追男仔教練。 系啦，其实问翻你哋呢啲高颜值咧，啲女神级嗰啲， 冇咁讲， 真系想揾个如意郎君，其实唔系睇咩心法，系睇佢心术正唔正嘅啫。 啱啊，啱啊，最紧要睇人品。讲到后来都系， 啲唔系咯，咁点解啲人要使话十几万银，希望人哋教到佢啲绝招啊？你会真系睇武侠小说咩？ 系唔系？咁但系大壮咩？嗱，呢啲佢又真系有提供服务噶、咁又算唔算系一个欺骗呢？ 嗱，呢啲咧就虽然系相对起好多刑事法嚟讲咧，比较唔系咁严重啦。不过大家咧作为消费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系 因为以前嚟讲咧，咪有啲人去买下婚纱喺旺角某啲商场咧，即系处处受压噶嘛。咁好多呢啲故事要揾消委会咧去处理嘅。 其实系佢个销售手法。 係啦，咁就近期咧，因為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咧，係加咗啲新嘅章節啊，大家有興趣睇下嗰啲第十三條，由 F 啊，由 G 嗰啲咧嚇，啊威逼人唔得嚇，事先引誘又唔得嚇，之後逼人俾錢又唔得，條條都係罪嚟嘅。 但呢啲模唔模糊咧？大壯咪，你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告起上嚟嘅時候？ 咁我相信咧，嗰、那個條文咧字眼啊寫咗喺度啦。正如同其他啲法律條文一樣咧，如果字眼啊能夠清晰嘅，咁啊當然就見字咧就明個意思啦。咁若果如果真係話哦，有啲地方未必咁清楚，咁就係點解我哋有法庭啦，咁由法官去定奪啦。咁啊判定嗰個字眼啊，或者成個句子啊。定个法律嘅意思咯， 系咯，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如果我哋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咁都可以睇下留意一下啲法律有冇边一啲嘢咧可以保障我哋。即系如果真系买嘢嘅时候受压啊，又或者真系封面唔对内容啊，咁样咁都可以即系自己保障一下自己嘛。 系啊，呢、這个星期嘅几宗案件咧都牵涉到啲民生啦。除咗呢宗之外咧，另外亦都关私隐嘅事噶。咁咧就私隐专员公署咧，原来有调查队啦，仲话咧有第二宗嘅案件咧开始检控啦。 系。 咁啊，大家留意到就系之前咧吓，就话呢个私隐专员嗰边咧啲讲得唔好听咩冇牙老虎咧，就明明有侵犯私隐咧。就都好似冇刑事檢控啊，拉唔到人咁樣。而家唔同咗啦，有法例咧，真係可以起訴嘅。咁啊，簡單嚟講咧，就話如果係攞咗人哋啲私隱嘅即個人資料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發放咧，而嗰個目的咧係作為一啲商業啊、金錢啊嘅用途咧，系违反呢个法例嘅，可以系判监嘅。 系有冇话边一啲嘅行业会容易可能会触犯呢啲法例多啲咧？ 嗱，我哋可以用平民嘅心态就发现，以前咪好多时你会收到一啲函件啊、广告嘅， 系 咁你睇到嗰啲关于你嘅资料，我之前喺边度用边个名嘅，咁嗰度点解啲资料去到呢度嘅咧？咁样啊？咁有啲人係購買嗰啲大數據啊嘛， 係 咁啊啲大機構就唔可以小心啲咧嚇。雖然係攞到人嘅數據可以做推廣，咁但係而家係刑事化咗㗎啦。 係，即係佢係攞我啲資料嚟賺錢啦，係咪？ 咁啊，當然調查過先知點解佢攞到啦。不過有時候啲嘢啊。心知肚明啦，大家 系不过自己都要小心啲嘅，即系有时有啲自己资料就，譬如你申请一啲嘢就唔能够避免啦。咁不过有时有啲，譬如问你填问卷啊，定系又或者俾啲优惠你啊，咁可能自己都要谂清楚系咪将一啲咁私人嘅嘢咁容易就交到去人哋手上咯。 系啦，嗱，自己又要保护自己咧。不过见到出边咧，即系似乎整个香港普遍咧。对私隐都系重视咗嘅，你见到时啲服务员啊、前台嗰啲咧，都会识得话啊，即系你交身份证俾佢，佢会返转啊，即系唔好露出嚟啊。即系呢个相信香港人嘅普遍意识咧都高咗嘅。咁但系高咗还高咗啊，即系要每一位都知嘅话咧，都可能即系好似啲电话骗案咁吓，咁都呃得到嘅咩？咁即系有待改善。 系，所以又靠阿大壮咪每个礼拜都提下我哋啦，有啲咩要注意。我自己都有噶，即系譬如咧，你去到一啲新嘅公司，譬如美容院又好，或者去健身室又好，通常佢都会叫你入会噶嘛。咁入会咧就要填资料咯。咁啊，当然佢又话提供啲优惠俾你啦。咁但系发现原来好多个人嘅资料咧，佢都会喺张 form 嗰度要求你填嘅。以前我就傻猪猪咁啊，见到有咩咪填咩咯。咁啊，后来发现，譬如佢叫你填一啲身份证啊，或者住址啊，好多比较私密啲嘅范畴。投嘅时候咧，我都会问佢一声，系咪一定要填，或者系咪一定要填晒？咁其实佢又未必噶，咁所以呢一啲都可以自己问多两句咯。 啱先 Kitty 讲咧，就属于呢个精明消费者嘅一种嚟噶啦。嗱，呢啲都系关系到民生嘅嘢。咁另外仲有一宗案件咧。就是有个人因为吐口水啊嘛，定吐痰咧，就俾人罚咗坐监喎，咁样。 吓咁严重？ 系咯，嗱，即系随地吐痰咧，即系我细个，即系可能你未出世咧，就好多时啲茶餐厅咧连住一张告示啊嘛，咁啊佢有好押韵咧，就即系随地吐痰乞人憎就罚款。 1000有可能啊。 哦，系喎系喎，喂，咁都几重噶咯，嗰个年代罚1000蚊。 咁啊系，随住通货膨胀咧，后来变1500啊，最近大家知道有5000、1000啊，599嗰啲好严重啊嘛吓。咁但系点都未至到话坐监噶咁样。咁但系睇翻案情咧，原来呢位人士咧。就俾閉路電視咧，就拍攝到佢話做埋啲咁嘅動作啊！雖然喺庭度解釋就話自己唔知咩誒逐親啊咁嘅樣啊，咁睇落法庭都唔係特別接納佢嘅説法啦。嗱，咁報紙報道咧就冇講明咧係邊條例咧，咁有可能係簡易秩序條例裏邊嘅第4条啦。咁其實係可以判監3个月嘅，如果真係嗰條嘅話。 哦， 咁但係判咗30日咧，就要咁睇啦啊！在報道就話咧，呢位人士咧已經被還押咗3个月。 嗯， 咁即係換言之咧，3个月減1个月咧，咁就應該都唔使再點樣坐監噶啦。 係夠期啦，係啊。 係咯，咁順帶一提咧，就係話監獄嘅條例裏邊咧，有啲人就留意到就話啊，坐監如果法庭判咗30日咧，係咪有機會可以坐得翻2/3咧？咁，但原來條例裏邊另外有一句就話咧。31日以下咧就冇得减嘅， 哦， 咁啊坐足扣足咯，咁嘅样啊，咁啊有剩还押嘅日子，可唔可以攞嚟做咩好咧？做个公款，司法机构好似冇， 冇啊冇啊，咁突咗出嚟都还翻俾你噶咯， 咁讲啦，自己做咗犯法嘢吓，咁啊应该就要改过自身啦，向前看就唔好睇过去啦， 系啊，最紧要就系吸取到教训啦，咁啊下次唔好再做违法嘅事情啦，尤其是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即系唔好 互做啫，吓 系啦，又互做系啦，系啊，唔好盘住呢个侥幸嘅心态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大壮咪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好，唔该 Kitty。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最近多咗朋友讨论抹面嘅时候用面纸定系用毛巾，究竟点选择好 呢？面纸咧，你都要拣一个咧，真系好特别系柔软嘅。但系面纸咧，一般嚟讲咧，个吸水性咧冇毛巾咁好。佢嗰个分别系咁，因为佢系纸，佢要做到吸水咧，佢就冇咁柔软。其实最好嘅攞嚟系抹汗又好啦，清洁又好啦。咁其实咧用布嘅物料咧系一定系最好。 要学习点样呵护你嘅幼嫩肌肤，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上星期就讲咗乜嘢系绿色零售债券，不如今日讲下多啲详情啊！今次发行嘅额度系150亿元，可以按认购情况增加去到最多嘅200亿元。绿债年期系3年，派息率同埋通胀挂钩。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真系要恭喜你啦 ，Kitty 早晨。 Hello， 早晨，林慧早晨。 Kitty 啊，恭喜你咧，今日登录咯，生日快乐！ 多谢 晒，亦都祝你咧事事都顺心顺意啦。喺过后嘅咁多嘅日子咧，往后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就乜嘢事都 OK 噶啦。 咁啊，登录有啲咩感想咧？ 都冇乜感想咯、啊，即系呢个定律嚟噶啦嘛。咁啊，总言之，开开心心啦，屋企人身体健康啦，我都好感恩啦，我好多次，我每次打到电话嚟，我都系话我好感恩，我每次我啲重要嘅时刻，我都可以打到电话，多谢你哋可以接到我啦。咁就系话咁嗱，我个女咧旧年11月就结咗婚啦。咁我哋咧就我哋屋企咧就即系4人家庭啦。咁我希望快啲可以有5人家庭、6人家庭，咁我就好开心啦。 一定会嘅， 我一定要身体健康咯。 系 啊，系啊，所以你就拣咗呢首歌啦。我都相信你咧，即系60岁之后咧，步入咗一个新嘅阶段，亦都系一个转捩点啦。开始见到啲小朋友咧有家庭之后，又再去将佢嘅家庭扩展出嚟嘅时候咧，到时可能有好多嘅欢笑声啊，又要再好多体力去追追赶赶跑跑啊，又要去照顾佢。 我登录有一个新嘅名词啦，咁我又希望我嘅辈分又可以再高一级嘅新嘅名词做婆婆啦。 系咯，我都希望你个女快啲听到呢句说话咧，就努力啲啦。 系啊，而家我知道我个女可以有 B B 咧，我又再打电话咗。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你记住我系 Kitty。 系、哎、我记得啦，我听到你把声，我已经记得你女女上次结婚啦。然之后你讲俾我听话啊，个女婿好好咁样。 真系好开心，我好开心，真系将我好开心嘅嘢，我好想听得到我嘅，认得到我系边个嘅朋友啦、亲戚啦，同埋识我嘅，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俾个祝福我咯。 系啊，我亦都代表晨光第一线多谢你啦！有啲乜嘢嘅开心事，你都谂起要同我哋分享，咁亦都希望咧，藉住呢一通电话咧，可以将你嘅啲开心啊，同埋幸福咧，亦都可以发挥出嚟啦。等大家听到嘅时候咧，都戥你开心，自己又会满足一番啦、啊。因为见到人开心，自己都好开心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 嘅，系啊。好啦，多谢晒 Kitty， 希望不久将来有听到你把声啦，咁啊一定有喜事噶啦。 好，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啦，拜拜。 Okay, 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静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送上祝福俾呢一位听众啦！嗱，如果大家咧都想打电话嚟做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咧，而家可以打啦，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朋戚友讲下，或者帮佢哋打打气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 系啊，咁除咗打气之外咧，依家都疫情都即系放缓翻啲啦。我身边啲朋友咧搞咗半年嘅婚礼咧。都如愿以偿搞得到啦，咁样，因为都疫情好窒碍一啲新人啦。其实一路叹一路叹一路叹，叹到几时咧？咁样，咁我有啲就可能揾啲户外嘅场地啦，举行一个婚礼啦。咁啊，简单而浪漫就系最好噶啦。咁啊，如果你话有啲婚礼嘅祝福，一八七二三八八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讲下。 谁想有病厌恶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啊，港台电视有咩睇呢？早晨啊，刘昌。 早晨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啊，今晚八点钟有议事论事，继续咧系关心一下咧，即系议会呢个立法会嘅议会内外嘅一啲人和事啊。咁啊，今集继续会请嚟一啲议员啦，同大家即系访问一下佢哋嘅。咁系啦，咁啊，好快介绍下今晚九点半有甜睡 B B 瞓冧啲啊，阿 O。同埋林燕玲主持嘅节目，咁啊，今集咧，听讲阿 O 咧就会带大家咧走入去啊，艺人啦，李奕乔啊 ，Money 佢嗰个睡房喎、那个闺房，听讲系新装修嘅，好有特色咁话，系、啦，系啦，咁啊，另外咧又会请嚟一位心理学家咧，同大家讲下，关心下咧，喺疫情期间咧，即系好多朋友咧，因为疫情嘅缘故啊，有一个抑郁，有一个忧郁嘅，咁啊，搞到瞓唔着觉，咁啊，呢位心理学家咧会同大家。

考生应该将当日的阴性测试结果放在准考证旁边拍照以作记录，在整个考试进行期间保留有关照片，以便抽样查核之用。 考生亦要填妥考生健康申报表的最新版本，申报表有机会随政府最新公布的防疫政策更新。考生出发到市场之前，记得到考评局网站查阅并且列印最新版本的申报表。 如果考生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不应该前往市场应考，包括发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突然丧失味觉或嗅觉等新冠病毒病病征，正接受政府指定的检疫，包括居安抗疫计划以及家居隔离，在考试当日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时结果为阳性。 大家要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泽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喺矛盾中成长。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面，会根据大家的年纪去制定教材，大约什么年纪推断你的领悟能力可以去到多少，而教你多少。所以有时候就算同一班，有些同学领悟能力高一点，成绩自然会好一点，相对如果没那么好，可能就未必明白老师讲的事。所以我经常觉得用年纪去界定学习的内容未必个个都啱用，适应大部分小朋友的领悟能力不等于所有小朋友都适合的。至于不同年纪学到的、听过的，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思考模式的呢？如果当中出现矛盾，我们应该怎么办？例如很多不同的句子都有特定的意思，举个例，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一听就知我们做人不断要向上爬，但是通常解释是讲啲唔讲啲。所谓的向上爬是什么呢？职级、财富、别人的认同，总之就是要向上爬咯。当我们接受了这句说话之后，又会学到另一句，高处不胜寒，原来上到巅峰好寂寞哦。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向上爬呢？去到巅峰原来人会癫，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人要望高处呢？没有目标怕你没有动力。 OK， 既然不想去那么尽，拿个中间数，学一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字面已经讲了给你听，我们追求的是中间，这样就是最好。你不需要有太大压力，不用怕上到巅峰的寒冷，又不会比其他人差。如果在中间就是我们追求的境界，人望高处这句说话应该改为人望中间处。不过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自己爬到哪个层面，因为当你向上爬的时候，不会望回转头到底下面有几深。我们见到上面有位，就继续爬咯。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最舒服的境界，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望过之前爬过几多，又见到前面还有好多，这个时候就会学到另一句，身在福中不知福。由细到大，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些说话的矛盾境界中成长。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呢？整理一下先，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呢？这么多位， 由于去到最高峰，人容易会发疯。虽然水是向低流，但是作为一个人就要往上走，因为没理由人走我不走。去到中间，记住比下有余，比上不足，先至幸福。可惜就算身处其中都不会知，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人生最大的学习，其实就是要学懂知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无敌是最寂寞，最是痛苦。未得一战武负，更是痛苦。更高，恨偏偏得不到，我心底爱慕，愿得知心爱伴望见到。爱念价值更高，恨偏偏得不到，我心底爱慕，愿得知心爱伴望见到。无敌是最寂寞，最是痛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我想问一下 O 同埋小白咧、啊，你哋以前考公开试嘅时候咧，屋、 嗯、 企人有冇特登煮啲咩俾你哋食？即系话啊，帮你打下气啊， 补脑啊，嗰啲咁样猪脑汤 有冇咧？ 好似冇喎，雞精都冇飲嘅喎，你有冇飲雞精啊？ 有啊， 我冇啊，因為我覺得陣味好難接受。係 啊，雞精一嚟又唔好飲啦。咁如果你話湯嘅話咧，我諗我阿媽都係如常咁樣咯，因為以前我讀書嘅時候，我覺得我阿媽。 對我真係幾好，佢都煮幾 多嘢都好，而家 都 好， 當然而家都好啦，係咪先？但係而家我少翻屋企食飯啊嘛， 咁、嗯、多啲翻屋企食飯，又可以好啲咯。 佢已經同我講咗今晚食咩餸啦。 好啊， 一早嘅時候已經同我講，我哋我今晚會煮咩咧？你可以過嚟食。我同佢講我夜晚食得少，或者有陣時 cut 咗夜晚嗰餐，我晏晝已經煮好噶啦，你晏晝都可以翻嚟食噶咁樣，幾好你睇下， 幾好喎、啊，真係温暖的家喎、啊啊啊。 所以你就冇特別啦，即係因為你由頭到尾都係食得好。 冇错啦，系啦，中学嘅时候营养过剩，系啦，冇错， 唔会有营养过剩嘅。我哋成长年代该食就食啦。不过头先你讲咧话饮鸡精咧，我即刻谂起咧，我旧时咧都真系有饮鸡精嘅习惯，读书年代。不过咧嗰阵时啲 好饮咩？但系你觉得 唔好饮噶？但系话醒脑醒神系嘛咁样。但系依家咧，我发现因为近排都有啲朋友俾一啲。熬鸡精啊，嗰啲咩滴鸡精嗰啲好咧，哇！跟住嗰啲饮嗰啲鸡精咧，同我哋僆仔饮嗰啲又好唔同， 不一样，啲味道都唔同啦。 系啊，同埋咧，咁我试下饮啦。咁佢原来佢话依家啲鸡精咧就唔系俾啲学生哥饮噶，系俾妇女饮噶。 系、哦、啊， 系啊。原來完全突然間嗱雞精呢樣嘢喺十幾廿年前， 你新嗰只咩滴雞精啊嘛， 係 滴雞精，好似飲過一次， 係啊， 即係佢係一個好濃縮嘅雞精咯， 超級雞湯咯嗰陣時， 係啦係啦係啦。咁譬如有啲朋友，譬如佢 生產員、啊， 生產員咁都係攞呢啲嚟到送禮㗎。 啊，我記得係啦，咁我記得我點解飲過啦。 点解生产员 就 唔系我太太生产员？ 哦，但系做咩饮咗你太太嘅补品？ 你冇问啦、啊，啲男人成日都中意生产员之后饮啲太太嘅嘢噶啦。 咁佢又饮 咁多做咩啫？ 系咪先？ 啊， 我未试过，我唔知啊嘛。 你有机会嘅，可能到时你先生都会饮你啲嘢噶。 到时我送几多鸡精俾你啊？ 惊唔惊？ 好惊！ 唔系买晒补品俾佢啫。 啊，你要预备定啲俾你。 哎呀，冇讲到咁远啦，讲翻考试。 你又知好远，可能好近咧， 远极都 我饮啖水先， 近 极都唔好饮， 近极都俾啲时间我啦。哎，讲 好，我俾啲时间你， 大佬真系。喂，讲下呢个考试，我想话咧，以前考试咧，即系阿妈都真系会特登煲啲汤，即系俾你补下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咧，都有一啲食物咧，佢真系有啲营养素系对你嘅身体系好嘅，即系可能会精神啲啊，或者令到你咧个心情放松啲啊。咁啊，睇下即系大家会唔会谂下啊？今餐或者呢两个礼拜咁啊，尝试下用呢啲食材去到煮餸啦。咁、第一咧可以试下含有维他命 B 6嘅一啲食材，有咩咧？有薯仔啊、香蕉啊、三文鱼。咁呢一啲嘅食材咧就能够做到一个安定神经，即系令到你放松嘅一啲功效嘅、哦，因为佢有维他命 B 6 唔急咧都好紧要嘅，因为读书有阵时好心急，点解到嚟都唔识嘅咧？跟住你又想揭下板，是啊是啊，但你又未读死呢板，你又想揭咯。个人一心急，你又发觉原来板板都唔识。 系啦，咁啊有钱剩啊。咁譬如你话三文鱼薯仔呢啲，其实你即系整一个西餐咁样都好简单啦，系咪？ 都系摆入焗炉都得添呢啲。 系啊，冇错。嗱，第二样咧，譬如含有色氨酸嘅食物咧，譬如有南瓜子啊、鸡胸肉啊、乳酪呢啲咧，都系有助放松心情嘅，即系令人哋开朗啲咁样。好啦，仲有一啲可以调节情绪同埋。减压嘅食物咧，就有呢个黄花鱼啊、奇亚籽啊、核桃，因为呢啲咧都系含有奥米加三脂肪酸嘅。 黄花鱼我好中意食， 系啦， 我最中意食黄花鱼个烹调方法就系、 是、 煎雪菜。 雪菜 黄花鱼， 咦，佢几特别喎？ 系啦，我阿妈有个餸就系咁样整，咁点整嘅咧？就即系当然，但系鱼啊就处理咗佢先啦，跟住就攞啲雪菜咧就剁碎咗佢，跟住咧就㧬喺嗰个黄花鱼嗰个肚，先炒香咗先，跟住㧬喺个黄花鱼肚入边，跟住再一齐炒，一齐再煎咁样。咁、 哦、 你就喺度，譬如食饭嘅时候咧，个黄花鱼煎到好香啦，食下食下食下就呢度夹下，跟住你雪菜出嚟啦，跟住食埋啲雪菜， 几、哦、好，豉油都唔使落，因为本身雪菜已经够。有咸味咯， 系啊！ 我以前咧，我婆都好中意买黄花鱼嚟煎嘅。咁、我好中意食咧，就系因为佢整咗个芡汁。黄花鱼佢就鲜香咗啦。咁然后个芡汁咧系少少甜豉油或者蚝油咧，即系做咗个芡咧系。又咸又甜咁样嘅。咁我就觉得细个即系捞饭就好正嘅。咁啊，呢一个大家可以试试啦。 好啦，另外咧都有安定神经作用嘅，或者甚至系放松肌肉咧，就系钙质嘅食物啦。 系 咪钙质嘅食物？大家可以拣下，譬如话啲硬豆腐啊、黑芝麻啊、牛奶啊、芥兰啊呢一啲咧，都系含有钙质嘅。 芥兰原来有钙质噶， 我估唔到喎。 系啊，咁啊， 即系成日话炒芥兰，炒芥兰，仲以为啲骨。骨骼嗰啲會整親，點解之前唔幫到手？ 炒鈣質咁大家可以即係諗下啦。如果屋企有學生考緊試嘅，咁啊幫佢諗啲營養餐單。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好多 DSE 考生咁啊考试啦，好多学生翻学啦，咁啊连埋好多小学咧都喺下个星期都已经即系直头会翻去学校嗰度就上堂添。咁啊要小朋友翻学翻得好咧，咁啊都唔知呢个迷思系好定唔好啦，就系啲文具。文具靓咧，有人就话到文具靓可以提升呢一个嘅学习嘅动机。 系啊，应该系嘅，应该系嘅，真系。 文具太靓咧。你上堂又挂住玩、哦例如你我以前都曾经 有一段时期咧，系一个学期咧系拥有过嗰啲禁制笔盒嘅。 我都有，我都有。 嗰一年嘅成绩咧差咗， 点解啊？ 唔好烂个笔盒咧。 点解 ？transfer 挂住玩啦 ，transfer 可以扮咩啊？可以扮机关枪啊，因为 系啊，我都有玩过扮机关枪，同埋咧好衰啊，因为佢有个个铅笔 铅笔跑， 铅笔跑系啦，系有铅笔跑。咁有时咧，特登写字嘅时候写大力啲，整系叫铅笔断咗啊，断咗又真系 又跑系啊。 嗰阵时僆仔中意玩呢啲，好啦， 我都中意，唔好话僆仔。依家你俾翻一个变形嘅笔盒，我都会玩翻， 都会玩下，都会玩。有放大镜噶嘛？ 系， 我记得嗰、那个好啦， 有间尺， 冇错，有间尺。咁而家咧，其实到我即系人大咗啦，咁啊文具我就唔会再玩嗰啲变形金刚嘅笔盒啦。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原来都有好多文具咧几特别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帮到啲考生或者学生咧？咁佢哋读书嘅时候真系会俾心机啦，因为玩咧未必有得玩，但系譬如讲紧喺日本啊，佢有啲新嘅文具出咗嘅时候咧，有啲咩大奖啊攞噶，咁例如佢哋普通一个嘅黑色原子笔咧，哦原来黑色都有唔同嘅 color tone 嘅， 哦有唔同嘅， 有 pen 冇错啦， 有 pen 有 pen tone， 咁啊系啦，有个 pen tone color， 咁啊有啲咧就可能会黑。就全漆黑嘅，有啲咧就黑得嚟咧有少有少光暗哑光，有啲黑得嚟咧佢会有少银色嘅感觉喺度嘅。今日佢就话到可以俾啲小朋友学生咧就视乎翻自己个质感上最喜欢边一种嘅黑色，有啲就可能觉得喂呢种黑我硬系觉得好似周身唔聚财，佢就用翻少少令面嘅，可能写完出嚟佢就手字靓，写完出嚟之后佢觉得啊成篇文章写得好好，就好有满足感，咁我就提升咗佢读书。同埋寫文嗰個能力嘅，即係同埋個興趣都喺度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嘅。 所以細個嘅時候咪有好多唔同顏色嘅筆咯， 係啦， 即係有啲啊紅橙黃綠青藍紫啊咁樣。 我有見好多即係再高方啲嘅時候，見到啲女同學咧，佢哋呢啲筆記好靚嘅，佢真係用曬唔同顏色咧。红色啊，粉红色啊，黄色、绿色啊，哇！我心里净系换笔啊， 作 绿我都手软啊， 系啊， 系嘛？咁所以佢哋都好厉害啊！咁当然佢哋嗰啲，我又觉得真系好嘢，成绩特别好。 同埋嗰阵时又传入咗呢、這个日本嗰个百货品牌咧，即系有个无字嗰个品牌。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咧喺自修室咧温书嗰啲女仔咧。有47种颜色嘅笔嘅， 系啊系啊， 佢永远都会，佢 好犀利， 入子弹咁啦，换嘢换嘢换嘢。 而家睇翻咧，佢哋点解啲笔记写得咁靓，就读书成绩好咧？其实好简单，因为佢好俾心机做嗰个笔记，佢好俾心机做嗰个笔记嘅时候，同一时间佢已经温紧书，咁所以佢嗰个叫做学习嘅能力咧，同埋嗰个动机就好强啊，因为佢啲嘢好靓。然后佢好中意睇，哇咁靓，自己整好满足感，咪继续睇，咁咪学咗咯。 定还是系妖笛噶？我嚟，即系我有咁多支笔。 即系你睇下，你睇下啦。 可能搞到你冇专心。 可能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纸张嘅话咧，咁佢有啲新出嘅纸咧都几特别嘅，因为我哋成日话可能我哋譬如日头啲人中意喺户外嗰度睇书嘅，或者户外写字嘅，咁个户外太阳真系好残眼嘅，咁咪容易喺个纸白色纸，哇一眼望落去，你真系戴太阳眼镜先写到。原来而家啲。 子咧，佢做到咧， 會太誇張。 真噶， 都好過我都成日喺沙灘嗰度 寫嘢係嘛， 好鬼殘眼嘅真係， 真係真係會殘眼嘅， 真係殘眼㗎， 係認真。等於你攞張白色 A4 紙愛嚟打光自己， 剩翻十秒，你俾我講埋呢個。咁而家啲新嗰啲紙咧，佢係防太陽反射， 係 咁令到你寫落去嘅時候咧，就算喺户外嘅地方。都唔使蒙起隻眼，但係睇啲字同睇張紙咧，唔會辛苦。係 咪都係白色嘅張紙？ 都係白色嘅。 哦，呢啲真係新科技嘅。 係啊， 幾好。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